好啊，大家看過我哋今年嘅元旦之後嘅新嘅宣傳片咧，就都係鼓勵大家可以咧，就係多啲即係捐助呢個貨金呢個城寨。咁咧就 FPS 咧就係呢個2629640。咁啊，2020年咧就係我嘅判斷咧，就係比起2019年更加動盪嘅一年。咁啊，好多人都未必咁睇，特別係呢個中聯辦嘅樂慧玲主任啊離身之後咧。咁琴日大家見記者啦，咁就冇乜特別嘢啦。除咗《蘋果日報》可以入去採入去中聯辦大堂，即係同大隊一齊採訪咁啊。最先當然就係、俾新華社行先啦。 係 啊，咁啊講嘅説話就冇止暴制亂，乜都冇喎。 冇喎，係啊， 係啊。咁啊 ，repeat 翻阿習近平嘅元旦講話。咁嗱，我琴日我講嘅我基本睇法係咩咧？就係、是、呢個樂慧玲咧，就係、是、呢個陰差大臣嚟嘅。陰差大臣的意思是什麼呢？他是代表著這個黨中央的習近平主席坐鎮在香港。那坐鎮在香港呢，就是因為你要有個名堂掛單的，那最好就是掛在中聯辦，那你沒有理由掛在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和這個解放軍的嘛。那駐港機構有個身份的，即是以前呢中國官場就有一個所謂的即係皇帝賜你，譬如南書房行走，咁、即係皇帝嘅近身啦。雖然你個官唔係高喎，嗱佢其實係一個閒職嚟嘅噃，因為佢係由山西省委書記同埋青海省委書記退咗落嚟嘅咯。咁、退咗落嚟之後就喺人大做一個閒職，叫做呢個經濟財經委員 財經委員會，即係事務嘅嗰啲人大入邊嗰啲委員會啦。 即係等於香港立法會裏面的 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添，仲要係咁。你相比起真正的財經事務局長啊，爭好多遠啦，冇權冇實權，因為係一個閒職。咁但係呢個閒職，佢落嚟之前的閒職咧，就未坐暖就一個月就調走。咁所以咧就呢個好倉促，就物色佢落嚟，物色佢落嚟做咩任務呢？就呢兩日大家都喺度揣測緊，佢有咩任務可以做。咁啊，好多嘅評論員咧就吹，就係話咧就係會對付警察，亦都會調查721，亦都會咧就係咧撥亂反正咁樣。我就睇得比較淡。係啦，我調翻轉，我覺得佢嘅任務咧其實係救火隊嚟嘅。首先咧就係救咩火咧？就係中美貿易戰第二階段啦。1月15日之後就進入第二階段啦。第二階段就會牽涉到香港啦。包括是戰略物資的出入口管制的問題，我相信美國代表團很快會來香港調查有沒有些違反這個法例的行為，然後懲罰香港。第二就是跟著那個通過剛才我們說Rubio Sponsor 那條法例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很快就是交報告， 是的，要的啦。 然後呢就要什麼了， 他會不會不批簽證了？ 我覺得就一定會有啲行動嘅，我覺得。 唔係，我話香港嘅，即係你嗱，你知道啦，佢就話即係邊個去即係主張立呢條法嘅話，就唔俾簽證啊嘛。咁如果佢嚟你都唔俾嘅話，佢會唔會唔批你簽證啦？會唔會唔俾你入嚟啊？ 咪叫阿 Rubio 試下嚟香港訪問啦。 係好，我覺得應該 嘅。Pat Cruz 都得 嘅。以身試法 咯， 你啲 係啦，叫阿 Pat Cruz 啊， 係啊， 或者 組團嚟， 組團嚟啦，係啊， 是但你喐一個你都撲街。 Nancy Pelosi 咁樣啦，起碼三大呢個猛人咁。 喂，咁啊好勁喎，真係。 係啊，試下測試下係咪唔俾入境咯咁。 係。 咁啊，呢個我覺得就係迫切嘅，其實。係。點解咧？就係因為美國喺2018年咧就已經。兩個監管機構，一個就是 audit 的監管機構，即是上市公司 audit 的，一個就是這個類似香港 SFC 的兩個監管機構，共識就是要以200個中企，在美國上市的中企呢，那個的要接受這個 board 的稽查他們的數， 是 那就大鑊的，其實因為那些中企的數是不見得人的， 一向都是的， 還有很多貸款是屬於那些影子銀行的貸款， 是 的，就是不能夠揭露出來的，其實咁即係話佢哋會陸陸續續翻嚟香港上嘅啦，一定阿里巴巴嘅模式。你諗下，阿里巴巴竟然喺香港最動亂嘅時候都要夾硬嚟香港上，你就知道 即係幾迫切啊！其實 係咯，應該俾澳門試下先。 點解唔去澳門上咯？係咯，你唔係翻上海咯？ 反正都係條街嚟嘅啫，好容易變成華爾街㗎。 又話要打造澳門金融中心取代香港， 咪係 咯？咪係去十月初五街上咪得。 咪係咯，喂，好容易。 華爾街橫掂都一條街，邊個講㗎？ 咪係咯， 王毅啊？ 唔係，嗰個叫做咩？ 宋小莊。係啦， 宋小莊係啊。 華爾街一條街嚟啫，十月初五街一樣可以打造成華爾街㗎。係嘛？咁啊，呢個就係佢嘅所謂春代啦。係 啊。 第二樣是什麼呢？我覺得我很少見到人去看這件事，我覺得他是要籌組下一屆政府。 嗯， 我覺得這個駱惠寧的任務 是 難道你叫政治局常委坐鎮在麒麟山莊嗎？長期然後叫胡蘇、唐英年、陳德林個個天天上去摸底嗎？ 嗯， 不 work 的嘛， 是 不可行的。我覺得你問我警暴、那些東西根本就對他們來說不是 top priority。 嗯， 因為止暴制亂是源於中央的要求，而四中全會的決定根本就沒有這些這樣的路線的改變。我覺得大家就不要自己打飛機。我覺得 但、如果好像照你這樣說、無論是第一個或者是第二個任務都好，起碼呢就 rule out 了最壞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 23條立法。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覺得都可以討論一下。我覺得23條今次不會經香港立法。 嗯， 我覺得就會用全國性的法例的方式，可以是國家安全條例 嘛， 僭建然後頒布在香港 附件啊，係咪 列入基本法附件裏邊？咁啊，好多人就話喂，咁會有司法訴訟，會有咩嘅？對佢嚟講唔驚嘅，咪釋法咯，最後尾你咪打到去呢個馬道立嗰度咯，就嚟退休啦。我當馬道立企硬啦，係嘛？到最後尾咪人大釋法咯。所以廿三條，我覺得你諗到嘅，林鄭係冇嗰個政治能量去立。建制派會因為廿三條攬炒全面喺九月敗北。 嗯。 然後跟住下一個特首，如果我係唐英年，你叫我做，我實第一件事問你，使唔使立廿三條？ 係啊。 要，對唔住，我去坐私人飛機睇歌劇，去波爾多飲酒啦，係嘛？你唔好搞我。Even 我覺得蠢到恨到好似湯渣華呢啲咁嘅人，你問佢，佢一聽到佢都會撒手嘅，我覺得。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嘅，即係九頭鴿嚟嘅。 但係咁講啊，如果你真係經呢一種方法咧，去做國家安全立法嘅話咧，咁呢一個亦都會觸動到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嘅噃。 一定 係咯， 一定啊，攬炒嘅呢個係。 係 咯，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佢一定係睇中美關係。係 啦，咁所以 喺廿三條立法。 如果阿駱惠寧嘅任務係要係要阻止美國佬咧喐香港。同埋即係要籌組下一屆政府咧，咁其實我覺得就算係附件呢一個方法咧，其實都 rule out 埋嘅，應該係即係正常，即係正常常理去。 即係我嘅意思係話，當下一屆政府組成之後，就會用人大嘅方式為香港立廿三條。 嗯， 我呢個我自己嘅睇法嚟嘅。 嗯， 佢唔一定叫廿三條嘅，其實佢只要將國家安全條例引申嚟香港已經得。 其實我覺得而家個佢而家咁樣嘅制度， 佢使乜叫廿三條啫？ 都唔使廿三條啦。 佢唔使 basic law 廿三條嗰個嘅根據嗰個條文去立嘅，其實我覺得。所以很多人很傻，以為就係嗰個國家安全立法就係講緊廿三條，點解一定係廿三條啫？ 嗯， 唔一定係嘅。 嗯， 好啦，咁你話籌組下一屆政府點解咁迫切咧？ 嗯， 呢個先至係佢坐喺人大坐到一個月之後就即刻的佢落嚟嘅原因嚟嘅。我覺得我一路諗有乜嘢工作係咁迫切先？ 嗯， 喂，清查警暴，坦白講七個月啦，已經係咪血債累累？嗰五大訴求對佢嚟講，基本上。他而家呢個階段係冇迫切去應承嗰五大訴求。當然你話喂元旦遊行咁多人都構成一個壓力。喂，但係坦白講啊，十二月八號都80萬人啦，係嘛？嗰個嘅壓力唔夠咩？個壓力大到美國已經通過咗呢個人權問責法啦。喺理大事件之後，然後跟住你睇到嘅英國可能follow啦，其他國家已經開始咩啦？討論緊呢樣嘢啦。 嗯。 所以對他來說，那個不是一個這麼快要烹走這個王志文的原因。如果這麼快烹走王志文，由這個叫做陰差大臣，我覺得他是，他只不過就是叫中聯辦行走的陰差大臣，借中聯辦的殼來的陰差大臣。那在香港做什麼呢？我覺得怎麼會動員到這麼大的力量去處理鄧炳強呢？我覺得更加不合理。所以只有一個原因而已，我覺得對中共來說不是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最迫切，而是籌組新一屆政府是最迫切。如果他真的要 將呢樣香港問題喺中美之間將佢 cut loss， 我哋叫止蝕斷咗尾嘅話咧，佢一定係要換咗個政府先得嘅。如果唔係點斷尾？你叫林鄭自己出嚟講，突然間打倒昨日之我，去查警察咩？係唔可能嘅喎。佢今日已經講咗啦，此路不通啊！佢話嗱呢條路係錯嘅啦，係嘛？你叫黃志文打倒昨日之我查721咩？亦都冇可能。 所以唯一就係撤換佢咯。你要撤換佢先至可以 restart 噶嘛。 好啦 ，restart 咗 ，restart 有個過程。係啊，我覺得 restart 有個過程係咩咧？就係、是、要呢個駱惠寧嚟香港咧，就係、是、坐鎮喺香港。其實佢就係咩咧？我覺得佢唔係淨係物色一個人啊。我覺得，下一屆嘅政府唔會淨係物色一個行政長官噶啦。我覺得 成個班係 中共會做好一個班子。係。嗱，呢個鄭若華就玩完嘅啦，你問 就即係預設組件嘅咯喎。 係啊，叫做預製組件、長實起樓方式噶啦。係 咯， 就係用駁艇運落嚟。係 啊， 然後成澳門咪就係咁咯，你知唔知啊？ 我知。 澳門嗰啲咩保安局長啊，全部都係新澳門人嚟。 嗰啲真係講普通話㗎， 講普通話㗎，係啊。好啦，所以你問我，蕭生就睇得好樂觀，我就睇得好悲觀，因為我覺得呢個駱惠寧落嚟就係呢個預製組件，為下一屆政府。當然他可以用很多手段去和緩香港人對中共的反感，這個是台面的，我覺得都是台面的。他可以接受《蘋果日報》專訪，你問我有什麼問題？ 他都入得大 堂。如果我為了一個戰略性的目的，戰略性目的是預製下一屆特區政府的組件，減低香港人的反抗情緒，喂大佬，我接受你《蘋果日報》總編輯來訪問我冇問題嘅喎， 不過嗰啲黑警要驚嘅，因為其實啲黑警平時都話啊嘛，你《蘋果日報》啊、立場新聞啊嗰啲係黑機嚟噶嘛，哇！竟然 入到中聯辦， 入到中聯辦， 我話俾你聽啊，佢交幾個黑警出嚟，絕對冇問題。中共好識計數，我話俾你聽，佢條數就係咩叫主要矛盾，咩叫次要矛盾。大家熟讀呢個毛澤東嘅幾篇作品，一篇叫做《矛盾論》，係咪？矛盾係會轉化嘅，矛盾轉化嘅意思係咩咧？佢就係要貼地啊！毛澤東點解成功喺黨內奪權，打倒呢個共產國際王明嘅路線？ 經常權宜嘅， 因為毛澤東就係冇底線嘅人嚟。 係， 佢權宜到一個地步，你叫我加入國民黨又得，你叫我多謝日本皇軍又得，係嘛？你叫我喺香港派呢個潘漢年同日本嘅岩井公館喺度交換國軍嘅情報又得，出賣呢個民族抗戰嘅苦難都得，佢就係一個咁嘅人。他是一個劉邦式的人物，亦都是朱元璋的人物。中國歷史裏面永遠笑到最後的就是沒有底線的人，就是所信奉的什麼主義都是假， 即是西方所說的叫馬基維利主義， 或者叫做徹底的務實主義。 是的， 務實主義即是什麼？務實到一個地步 Realism 是 沒有任何的政治信念，只要我會衡量個利益嘅一邊， 即係習近平以前講嘅，就係話啦，中國冇呢一個紙牌屋嘅，中國先至好多紙牌屋㗎。 唔係啊，其實佢點解政治鬥爭裏邊，你即係當然我哋好多人對中共好反感，或者避咗中共嘅政治鬥爭走嚟香港，我哋父母嗰代。但係你望翻轉頭，佢作為一個嘅政權咧，佢可以咁樣咧喺兩大嘅霸權，先係蘇聯，再係美國裏邊嘅遊走，同埋咁樣去用一個 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殺出一條血路咧。正正就是因為他這種鬥爭的手段，那種無底線的鬥爭手段，你看看他當初一面倒依附蘇聯，其實在四九年之後，美國曾幾何時其實都想拉攏中共，當時在延安訪問的代表團謝偉思、啊、那些都是覺得、哎、毛澤東只是一班民族主義者，但是當時真正拒絕的其實不是美國拒絕中共，而是中共拒絕美國，一面倒親蘇，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然後很快就爆發寒戰，聽史太林的點白，即係派遣人民志願軍進入鴨綠江，去協助今日成功打呢個南韓，死咗咁多中國人，係咪？在所不惜，點解啊？因為佢要討好史太林，去換取蘇聯嘅科技，同埋重工業嘅技術、煉鋼啊呢啲咁嘅嘢。所以佢係冇底線嘅，犧牲幾十幾萬嘅呢個解放軍，係完全自己嘅仔都死 Q 埋，佢都冇底線嘅其實。好了，到吸乾吸淨之後，一嘢就跟克魯曉夫反面，中國已經可以自己試爆氫彈，就跟克魯曉夫反面。一反完面之後，跟住1972年之前就基辛格訪華，跟住尼克遜訪華，就借助美國的力量，而美國就亦都借助中共嘅力量鄭蘇嘅。跟住1979年 鄧小平復出無奈訪美，就向當時的美國總統拍曬心口保證中國走資本主義，係嘛？跟住到朱鎔基點樣氹美國支持入 WTO， 係嘛？國退民進， 嗯， 你而家睇翻轉頭，係咪每一步佢都係採取一個冇底線嘅策略去做事嘅？香港問題，黑警其實聽住啦，其實， 嗯。 你想想當年中蘇友好印曬郵票啦，大佬我哋細細個嗰啲中蘇友好，一夜咪反台咯，跟住珍寶島衝突咯，係嘛？喺九大嗰陣時之前，咪珍寶島衝突咯，係嘛？美國大佬2012年咪反台咯，亮劍咯，係嘛？以前親美親到咩地步？你諗下，鄧小平你記唔記得仲戴住啲牛仔帽訪美嗰陣時？ 係啊， 係嘛？擺出嚟一個咁嘅形象，所以你諗下對佢嚟講。樂應靈絕對可以採取任何的手段出賣任何人， 嗯， 去實施他牢牢控制幫香港組班這個這樣的角色，我覺得， 嗯， 你想想 他就是要幫香港組班才可以延續這個全面管治權的嘛， 重新起用胡蘇都可以，啊，你問我 是吧， 你信不信，啊， 真的分喂胡蘇真是最大的分化人來的，如果這樣說 到時我睇下李連登仔點搞喎， 啊？係啊，真係好大鑊喎！呢，這個仲慘過捉鬼喎，啊，真係。 喂，捉鬼反而小事，我話俾你聽啦。 係咯， 啊。喂，重新起用胡鬚都得啊。 係啊，反而胡鬚真係可能係我哋最潛在最大嘅民主敵人。 如果佢配套幾個律政司，係嘛？ 啊， 呢啲人攬住財政司，呢啲人攬住。 嗯。 佢要一個 figurehead， 美國可以接受嘅。就好簡單嘅啫，你望。 跟住 曾玉成嗰啲，無論佢點樣獻媚。都玩完了， 你話最強的班底，其實你預製組件其實都幫佢諗埋啦。你話財政司，你揾阿任志剛出嚟，你冇嘢講啦。 殺曬㗎啦！我你問我，唔係，啊，陳德霖都得㗎，你問我，啊，真係 得。 只要是呢些冇沾過呢壇嘢嘅， 係， 啊，亦都香港人，我哋叫 household name， 嗯， 長期聽過佢個名字，唔知佢做過咩衰嘢嘅，咁啊得㗎啦。其實因為全部都是北京信得過嘅啫，嗯。你問我，再唔係行政會議，就算你話陳德霖做財政司，白頭佬做行政會議召集人得唔得？梗係會好過嗰啲湯渣華啊、陳志思啊嗰啲啦， 嗯， 全部烹走曬啦嗰班友。 係 好啦，你問我，如果佢早班咁急，佢會唔會等2020咧？ 2020噶咯噃，已經。 我覺得唔會。 嗯， 我覺得喺呢個兩會之後，林鄭會落台。 O K， 即係路透社講，唔係《金融時報》嘅講法。 係啦， 係即係一早爆料嗰個講法。 咁然後咧，就佢要 run 一段時間先至去面對2020嘅選舉。 嗯。 如果那個班底是2020才蒲出來的話，風險太高。這個就參考回2003年老董下台了。其實老董可以等到2007才下的， 嗯， 為什麼要2005就要斬他呢？ 是 要給曾蔭權溫兩年呢？ 嗯， 是吧？你首先你要記住每一個在香港的 figure 的人物，他後面總有一條線，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好，中共中央外交部好， 嗯， 或者政治局常委裏面有一條鬼腳在這裡嘛， 嗯， 他自己都要擺平裏面的人， 嗯， 好了，如果他要強化這個特首，他一是他就一國一制自己出面，但這個你對美國來說就是跌落去人權民主法的陷阱那裡，所以他一定要擺回一個一國兩制的門面出來的，這個， 嗯， 不是說因為他各今時而作非， 然之後全面，然之後後面扯線咯。 而家後面扯線，好啦，後面扯線嘅人就是一個強勢嘅，可以直通呢個書記、呢個中央秘書處嘅， 嗯， 嘅人。林鄭之所以咁大鑊嘅原因咩咧？喂，大佬張曉明都係佢老細，你就知撲街啦。 係， 你明唔明啊？黃志文又老點佢，張曉明又老點佢，然後跟住佢要求助，佢打電話俾邊個？ 嗯， 佢身邊冇人搭到條線上去嘅，其實根本係。所以咪搞出咁大鑊嘢出嚟咯？ 但佢唔係應該直屬習近平嘅咩？佢係 習近平又好簡單嘅，你做到嘢梗係直屬我啦，你賴嘢就梗係唔係直屬我啦。你明唔明啊？佢都係勝利球迷嚟噶嘛？ 喂，佢係勝利老闆。 你一地兩檢，哇！頂三個月，三步五咩咩咩三步走啊？ 三步走啊！ 三步走搞掂，哇！反對派 唉， 得400人喺煲底集會，唉。大橋， 是啊， 大橋嗰鑊， 係啊，咪就係 啊，韓正喺後邊， 習並行咯，咪就係， 係啊，佢啊同阿澳門特首喺後邊啊嘛，然後佢同阿習近平兩個並肩而行啊嘛，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咁點解啊？喂，好簡單啫喎，喺佢嚟講，梁振英拖咗咁耐，張炳良都唔敢做嘅嘢， 係 喺佢三個月搞掂。 嗯， 你諗下當時點解佢會即係飄飄然去到咁嘅地步？ 覺得中紀委交嚟嘅任務 ，sorry， 得，唔使擔心，我搞掂，我就同你整個陳同佳嚟包裝，係所以咁樣瀨大鑊嘢噶嘛。所以而家好簡單啫，習近平都係勝利球迷嚟噶嘛，贏嗰陣時咪自己有咯，一齊行咯。輸你睇下，而家上去呢個述职係嘛，坐喺隔離仲要整個郭星坤坐喺度，即係呢個政法委啊。 即係呢個訓導主任嚟㗎咯， 仲要整個訓導主任坐喺度啊，大佬！所以我話呢啲，即係好多人話香港人現實，大佬坦白講未夠共產黨現實。 係， 當佢要割席係最快割席，亦都割得最狠，割得最徹底。你睇下，當年共產國際出軍火、出軍事顧問、出錢滲透埋國民黨去扶植呢個共產黨上台，係嘛？幫你喺上海。大家成日去嘅啦，新天地對面咪就係第一屆黨大會嘅會址咯， 啊啊啊、 一大會址咪新天地對面咯。 我舊年原本想去，不過太早閂門啦， 好似阿習近平喺度， 係啊，咁樣握 拳頭， 係啊， 三個人握拳頭咪就係嗰度咯，一大會址。 嗯、 喂，大佬，係蘇聯派呢個維京斯基，叫做吳廷康改咗中文名啦，係喺上海嚟幫我哋召開。 啊、 其實係佢哋孵化出嚟嘅一個政黨嚟嘅。 係、嗯。 俾錢俾軍事顧問，到佢要同共產國際搣飛嗰陣時，咪、就喺長征裏邊去鬥到呢個共產國際嘅人、然後跟住到呢個史太林死咗之後，同蘇聯搣飛嗰陣時，義無反顧啊！我話俾你聽，喂大佬，嗰個係中共嘅再生父母嚟嘅，其實 係 都唔係再生父母，係親生父母嚟嘅，係佢都一樣係咁樣嘅方式去搣飛啫嘛。咁、所以你問我，佢要任何坦白講，何君瑤也好。梁美芬也好，在这个洛应洛慧玲，成日都记错，洛慧玲眼中其实他不识他们的，他完全跟他们无拉无论的， 那当然了， 他要斩杀哪个，只要他做这件事是能够完成他为香港筹组一个中共傀儡政权的话，他就绝对可以牺牲的。所以你问这个局势好了还是坏了呢？如果你看很短期的，我们要五大诉求，只是要呢、这個黑警受到呢個懲處嘅，可能真係達得到。因為佢後邊 buy time 嘅話咧，其實你諗下2003年咪一樣咯。50萬人上街，2004年仲有40萬人上街，即斬董建華。斬完董建華之後，其實佢唔係當董建華係負上政治責任嘅喎，佢擺翻上去做呢個嘅政協啊嘛。 係。 咁然後跟住就咩？仲喺度太上皇嘅繼續。係。然後跟住就係咩？沒有董建華的董建華老師。 其實而家都做緊添啦，太上皇。 係啊，然後跟住我擺一個你哋接受嘅呢、这個，當時你記唔記得好多人貼冇人貼曾蔭權，因為佢變咗掃街隊長啊嘛。 係啊。 佢同今日嘅曾俊華有咩分別啫？ 係啊。 佢做咗掃街隊長嗰陣時候就調咗曾俊華幫佢一齊掃街。 曾俊華好嘢，我好似11月嗰陣時某次遊行，佢 就做咗手足添啦。系湾仔， 系啊，佢咪就喺催泪弹，即系其实放紧嘅时候佢行过咯，真系 同、啊、手足一齐影咗张相。 佢话教完咩啊嘛？佢话教完打网球定乜鬼嘢啊？佢话唔知系路过咁样样啊，咁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骆慧玲佢仲有一样处理嘅，就系、是、商界。你睇下而家阿李嘉诚成哥系嘛？喂，风水撑呢个龙门， 最强王师啊！ 呢个真 呢个吴秋北讲得啱啊，曱甴王 系啊，真系曱甴王啊，真系大镬喎！佢真系嗱呢啲佢好送唔送送水啊？你仲唔系等于泵水俾呢一个龙门冰室系嘛？即系 自己伤话 五佢嗱佢话total 捐咗五千箱啊，好鬼多嘅，其实系五千支定点样啊？ 五千支啦。 咁佢好似佢屈臣氏佢就话咧， 雪梨水推广， 佢系啦，佢话推广，咁即系其实好多铺头都有嘅。咁喂龙门得冰室得个三间嘅，你都拣佢？喂，咁我想问，喂你空姐牛肉饭有冇份啊？ 点解唔捐俾富林酒家？ 咪系咯， 同埋唔捐啲俾美心派咧？ 咪系咯，真系。咁啊，阿老蕭就話聽到消息，就係話咧，其實而家習近平咧，佢就話唔單止啊，要保住香港金融中心呢個地位，仲要保住香港嘅人才，即係唔好再流失，唔好再有移民潮。 咁我哋呢啲唔算啊， 我哋呢啲喂， 我哋呢啲係香港病毒嚟嘅， 係啊，唔係㗎，我哋呢啲啊目的啊，睇喂嗰個評級可唔可以 維持？睇下我哋能唔能夠正常做 live 㗎咋？ 梗係啦， 目的嗰啲人聽緊我哋做節目㗎。 咪就係咯，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呢個指標嚟㗎。 你問我咧，那個都是2003年的翻版。 擺個曾蔭權喺度，和緩嘅局勢。然後跟住彭清華喺後邊默默做嘢。彭清華嚟嗰陣時候之前係咩咧？係中共中央組織部嘅，其實佢係完全冇處理過香港事務，一樣同呢個樂應靈一樣，樂慧玲啊，係一樣嘅。好啦，因為佢點解佢個嚟嘅 task 係乜嘢咧？佢就要做組織工作啊嘛。佢係宋平中共中央組織部嘅部長嘅秘書。 咁、即係你與其話佢係有好多人就將佢比喻為呢一個阿許家團，你不如話佢係呢一個彭清華好過啦。 Yes, 我覺得佢更接近彭清華。 O K， 係。 即係話嗱，許家團落嚟好簡單，因為當時鄧小平已經拍板收回香港，需要換一個嘅有政治能量嘅人。許家團嘅政治能量唔係嚟自鄧小平，係嚟自姬鵬飛。 係 當時港澳辦。主政香港事務的姬鵬飛，亦都係主理同英方談判的代表。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落嚟，佢借住中聯辦個殼，實際上係咩咧？好簡單，如果我要組織政府，你以為咁簡單？首先你要商界翻翻嚟嘅話，咁我起碼都要問一下曱甴王，邊個你會覺得放心咧？ 係， 你會放得覺得唔會對付大公子、二公子嘅咧？ 哇！咁真係阿曾俊華嘅咯 喎。你諗下對曱甴王嚟講，當日梁振英喐大公子。那件事是令到他即是反晒台的嘛、就是他拆賣這個 Service Apartment 那件事嘛。 哦，很久了那件事，三年 了。梁振英上場之後就動誰咯，李澤鉅咯。 紅磡的嘛，是。 是啊，就拆售這個 Service Apartment 那件事。 是啊， 是啊。是騙他的那次，梁振英騙他的其實，跟著找人搞他的嘛。很簡單，如果你要團結香港商界，香港商界就不會再接受這個 鬥爭路線啦，或者 玩完嘅林鄭已經係一個死人，我成日都話佢，佢亦都冇辦法再面對呢班商界嘅啦。其實，好冇啦，你呢啲所謂留住香港人才，不外乎就係商界啦，然後呢個金融界啦等等啦，專業界別嘅人啦。好啦，你就希望和緩局勢就保住九月嘅選舉啦，等等呢啲嘢。所以我就話佢籌組政府係快，佢唔會等九月選舉之後。佢九月選舉之後好被動嘅，立法會失去半數嘅議席嘅話咧。佢更加被動。 唔係佢要籌組政府嘅話，佢更加要穩住嗰個功能組別添啦。所以點解佢咁驚黃色經濟圈同埋工會運動？ 係呢兩樣嘢最驚噶。 係啦，佢就係咁解啊嘛。所以點解你話元旦遊行其實最大威脅係啲咩咧？即係點解即係 要腰斬？ 點解要腰斬咧？唔好理嗰個係咪即係鬼啦。咁其實最大威脅其實 工會登記咯， 係就係、是、東會登記啊， 廿幾個工會喺度登記啊嘛，灣仔嗰度 啊，好多啊。嗱，其實呢樣嘢咧，我見到即係呢個唔係話淨係和勇不分咁簡單，和勇不分固之然係令到今次嘅一個抗爭運動係贏咗呢一個雨傘運動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而家正正因為冇大台啦，我哋以前啊，即係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有啲左膠即係其實好啲好，即係其實好不滿啦，即係喺走喺街上面啦、我記得好似阿陳景輝啊，同埋阿黃浩明啊，佢哋做過一個即係零一嘅一個專訪，講過一樣嘢，佢對一樣嘢好反感。佢話有啲街坊認得佢哋，走去同佢講就係話：，哎，我支持你啊！啊，即係。努力啦，靠你哋啦，咁樣樣啊！佢哋聽到呢啲説話唔係開心嘅喎，佢就覺得啦，即係咁樣樣咧，即係咪即係我靠曬我哋，你哋乜都唔使做啊？ 即係你哋自己行出嚟咯。 咁但係而家唔同一樣嘢咧，就係正正就係冇咗呢啲所謂嘅政治英雄，咁變咗咧，大家都有角色，起碼你做一個喂，你冷極啊！你都跟我做呢一個網上嘅呢個咩簽名師啊？ 簽名師、啊，再唔係做文宣， 係咯 ，forward 下轉發下，手動轉發。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啊嘛，係嘛？做清算師又得，係嘛？簽名師又得，聯署師又得，係嘛？好多角色都有去做，即係所以其實根本上冇嘢話做唔到嘅，其實係咁變咗而家同以前唔同就係咁啊！正正就係見到哇，大佬你共產黨見到驚啊！喂，點解你而家喂以前你話有個大台，有個一個一兩個 icon， 我就係集中精力打呢兩個 icon 做黑材料係嘛？即係好似即係搞台灣選舉一樣啫嘛，係嘛？即係澳 即係懟冧咗你阿三子， 係啦， 係嘛？懟冧佔中三子咁咪散咯個大台， 即係人格謀殺你咁咪掂咯， 係 咪？ 黃之鋒就係呢個 CIA 訓練嘅咁樣。 即係有就鬧你，冇就無中生有，係咪？就咁簡單啫嘛。但係而家唔得啊嘛，全民覺醒，你揾邊個去搞啊？係嘛？冇得搞喎、啊。 搞邊個都冇用， 係搞邊個都冇用喎。 你搞死咗一個，第二個就出嚟。 係啊，正正就係因為喂，而家又有工會，哇！大佬又有呢一個黃色經濟圈，你成個叫功能組別都玩完啦。 我估阿成哥就係知道黃色經濟圈有得做，所以先至， 所以自己行前一步啊嘛， 大佬。行先一步啊，大佬永遠都佢贏 嘅 真係。 冇死錯人嘅，即係佢唔係勝利球迷簡單，佢係創造勝利， 創造勝利嘅球迷 啊，大佬。所以你見唔見到有嗱，即係阿曾玉臣真係叻。我唔知道有冇睇呢篇文啊？就係佢早兩日即係 AM 七三零 ，AM 七三零，佢係講呢一個咩個標題就係解決深層次矛盾，只欠決心。其實佢講嘅決心係啲咩？佢唔係叫你入廿三條乜乜物物喎。佢原本佢一開始就喺度話點解啊？即係搞咁耐啊？即係你又話要有深層次矛盾，點解越搞越麻煩，越搞個矛盾越大嘅咧？咁樣樣，因為其實佢講好多嘢咧，又話即係其實好多都係既得利益啊，係嘛？呢啲嗰個現實嗰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基本嘅矛盾就喺個既得利益嗰度啊嘛。你喐唔到呢班人啊嘛，正正就係而家咧，你要有個決心。喂，你係咪嗱？佢話行政長官不願意做，做不做得到就要睇下佢站在什麼人嘅立場，維護什麼人嘅利益，並且得到什麼人嘅支持。喺呢幾個問題上面，是否由普選產生嘅行政長官會很大分別？喂，呢、這個真係好破格嘅喎！呢、這個係喺即係土共嘅陣營裏邊，你講呢啲咁嘅説話咧，係真係好難嘅喎。 嗱，你問我啊？其實我根據我自己的分析，中共是不怕普選行政長官，他怕普選立法會。中共對九月的立法會失控是擔心過對行政長官的失控，因為行政長官是對他們來說是囊中物來的，已經是。他現在只不過是要找一個香港人接受，也都不會說走得太左、太極端的人。所以呢，你問他如果在行政長官的人選裡面搞得掂籌組新政府，因為你後面嗰啲問題，即係曾玉成就跳咗好多步，變咗麥兜嘅故仔，兩個人拍拖跟住死咗啦，明唔明啊？即係嗰種嘅論述方式，即係嗱，你好簡單，你當我當啊，中共真係要聽你做五大訴求都，佢都要點樣去 create 一個 atmosphere 出嚟，係令到呢個政改重新啟動嗰陣時，係能夠向住一個中間路線嘅落墨嘅方式，我覺得佢而家諗緊呢樣嘢。如果唔係佢唔會啟動政改，佢就 status quo。佢啟動得嘅，佢一定係中間落墨。好啦，中間落墨方式嗰陣時候，佢就要需要係有一啲嘅中間派去推動嗰個社會共識。嗱，所以我話胡蘇係最大分化論，呢個係啱嘅。其實點解咧？就係而家因為黃志文、因為林鄭呢班人、因為警暴咧，係將全香港人勇武化、激進化。大家知道你睇。Robert Chung 的調查或者明報的 survey 你看到的，其實到現在和李飛已經是被勇武化了成幾個月了，已經是 沒錯， 他們對於裝修這些行為是 全部都默不作聲、不割席的原因就是這樣。好，你起碼要個鐘擺揈回頭嘛，對中共來說試過的，03年就是這樣，他要個03年的和李飛未激進化，就是說他今次要個鐘擺揈回頭，他的力度要比起當年廢董建華是重要大的，其實是他才可以是 create 一個所謂在對中共來說回復一個常態的主流，因為鐘擺定律就是這樣，你由最極端這邊揈回過去之後，他才揈回來中間的嘛，所以矯枉必須過正。 那你一定要重組警隊的，如果這樣 的話，所以我說我和阿老蕭的分別是什麼呢？短期讓步我都估計會做的，但是這些短期讓步大家千萬不可以當作就是一個的中共路線的改變，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然後高歌鼓掌運動結束呢，就大挑鑊了，我告訴你，是嗎？你要 keep 住個論述下去，這個論述就要回到我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初心是什麼，回到五大訴求裡面最後尾那點。如果你不扣緊這個真普選的話，它前面那些東西我告訴你，它讓曬給你都可以，你想想，如果我的 game plan 是我要 create 一個新政府，這個新政府是可以回復2004年曾蔭權的 game plan 的時候那種玩法的。 我懷疑啊，我懷疑這件事呢，即如果真的有讓步，短期讓步呢，這個習特之間都會可能會真的有默契，即這個特朗普都知道，因為其實呢 Donald Trump 啦。 佢話元旦有聖誕禮物，話時喂有新有禮物嘅，點解仲未到嘅？ 唔係佢話咩？佢話同呢一個習近平傾個電話嚟啊嘛，即係講關於嗰、那個 佢話香港人有元旦有好消息 ，progress，progress。佢括住話 progress， 我懷疑呢樣嘢佢知道嘅。我懷疑呢樣嘢佢知道，即係你起碼即係對於佢嚟講，對於佢選情嚟講，起碼有表面上面嘅 progress 先啦。咁表面上面嘅 progress 係可能就係炒呢一個阿黃志文開始嘅咯喎。 嗱，好簡單。 嗯， 你話係咪路線嘅改變咧 ？Yes or no？ 嗯， 路線嘅改變，你要記住中共對香港長期政策係乜嘢先？ 嗯， 佢路線可以隨時變嘅，好簡單。井江山的年代，我要農村包圍城市，我不搞城市暴動。好了，他做契弟的時候，毛澤東就會認契弟的、哎、共產國際對，共產國際好。到他自己勢力大的時候，長征在遵義的時候，共產國際已經是那些的、共產屬於共產國際指揮的紅軍已經被人打到七零八落的時候，他就坐大了嘛，他就調回轉就告訴你，你要跟我的路線。好了，現在很明顯的香港人鬥爭了七個月來說，是破歷史地是完全超乎共產黨的想像，我覺得、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其實、 啊、 你在北面看來說，他覺得頂你個肺，你班香港人頂了這麼久還要這麼堅，頂到他國際、啊、頂到上心口，是不是由反送中變成全球反共運動？ 是、啊、 你看 Anti-China 時就是、 啊、 是變成全球反共運動，還要連結維吾爾族，由新疆又台獨又西藏對他來說是這樣看的、啊、這個問題是， 同埋即係你習近平，我真係估唔到點解佢可以咁落後於形勢咁緊要啊！佢每次都好似忽然瞓醒咁樣，嗱你今次又係噶，真係好似忽然瞓醒咁樣樣嘅，其實 係。但係我嘅意思係話，我唔反對呢、這個啊駱惠寧嚟香港會有戰略性嘅退卻，喺個抗爭成個運動呢件事裏邊進行戰略性嘅退卻。 嗯。 但係中共對香港嘅長期目標係不會因此而改變。 嗯。 呢、這個就係正諸於零三零四。 哦，呢、這個長期鬥爭嚟㗎啦，即 係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係一個香港人，經歷過呢七個月嘅抗爭嘅話，我哋仍然要咬緊住就係五大訴求最後尾嗰點。 係。 五大訴求前面嗰四點，佢可以讓俾你嘅，其實。嗯、你諗下係咪？喂，屌林鄭落台對佢嚟講，下一步嚟㗎啦，呢、這個已經係。 唔係咁，所以我又問啊嘛，即係阿曾鈺成係咪爭取緊呢一樣嘢嘅欺騙嘅版本啊嘛，欺騙性質嘅版本啊嘛。咁佢而家佢第一個， 我覺得曾鈺成係 campaign 緊 ，campaign 緊， 佢自己 campaign 緊。 係啊，你見唔係佢就係落住喺呢一條路線嗰度，係嘛？嗱，第一就其實喺嗰個叫做係特赦嗰度，佢係中間落墨，佢自己講咗先。 輕罪嘅盡量從寬， 係啦，即係十八歲劃線啊嘛，係咪？咁跟住啦，然之後你咪講呢一個真普選咯。係嘛？其實咁確實係喎，你建制派嚟講，佢係最開明喎，係嘛？佢講嗰啲嘢，甚至乎阿則，你講最大分化撚，阿胡蘇都冇提過添， 冇啊，冇出聲啊， 冇出聲啊， 係啊，除咗同勇武兄弟影嗰張相之外， 係咁嘅咋，其實係。咁所以其實阿曾鈺成都有咁嘅分化效果㗎，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 嗱，大家睇到㗎嘛，有政治野心嘅人， 係 而家就開始咩咧？頭嗰四個月就揸住個 token， 由六月開始就喺度控下控下， 嗯、 個個想落就唔敢落，想割又唔敢割，驚咩咧？喺嗰個時間同林鄭割席，就俾習近平清算，所以你見到嗰啲陳志思好、湯渣好、even 葉劉都好，大家就拿住個籌碼就唔敢落住，成、嗯、個政府班底裏邊嘅官員都一樣。而、 嗯、 家其實係恨錯噶啦，我話俾你聽，即係諗下，哎呀屌！同而家喺政府裏邊，同呢個即係呢個世界裏邊有兩樣嘢係要組閣嘅。原來除咗林鄭之外，就係包皮啦咁。即係我相信湯家驊而家都係咁咁嘅心態啦。其實， 喂，湯家驊靜咗好多，你唔覺咩？ 收咗皮啦，係 收曬皮。 因為湯家驊，你要記住，呢個係張曉明、黃志文時代栽培出嚟嘅所謂偽中間派。 係係係， 佢係嚟咁樣去愚弄呢個北京啊嘛。就係話有啊，我哋已經係一路做緊中間派㗎啦。你睇下。狄志远咯，黄成志咯，系嘛？冯检基咯，汤家华咯，罗志光咯，咁多你谂下，系嘛？所以佢一定系话喂，我哋好开放啊，我哋接触香港各界噶咁样，代表人物咪汤家华咯， 嗯、 即系濑晒嘢噶啦，我觉得已经系。所以你谂下下一步，如果佢要矫枉必须过正嘅话、嗯，兄弟手足记住头四点，佢绝对可以做得到。其实你问我， 如果他需要戰略性退卻那一下，共產黨是一退是可以退得很厲害， 嗯， 因為他要更大的主要矛盾要處理的時候，嗯，更大的目標要處理的時候。好了，他現在發覺一國一制全面管治權不 work 了。為什麼？因為那些共幹太柒了， 嗯， 黃志文啊，下面那些啊，加上文匯大公啊，那些什麼社論啊，那些，嗯，打手啊，那些什麼東西，全部根本上在外國眼中就是視為這個中共的喉舌，整個所有香港的傳媒，香港官員就是中共的這個傀儡， 嗯， 那好了，他要找一個封疆大吏下來去物色一些香港人接受，同時是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人，你數一下哪些人，其實數得到啦， 數得到啦，好少嘅啫，其實係。 仲剩翻，仲有邊啲？ 嚟嚟去去幾個嘅啫。 好啦，上次揸住個 token 喺林鄭時代唔肯落住嗰啲，全部勾曬嘅啦。 係 喺樂慧玲李新當日，佢哋已經勾曬啦，即刻係唔會再有前途留喺呢個政壇裏邊嘅。你諗下，曾玉成其實佢乾淨嘅喎。 系， 系嘛？佢去過理大添喎。 佢食花生嘅啫，好多時候都係。 係一路食花生，所以曾玉成係啲老狐狸係 campaign 緊我覺得佢，係嘛？點解話要特赦手足？點解話要呢，這個即係，就是，最終解決深層次問題就係真普選咧， 嗯？ 其實佢講緊五大訴求嘅喎， 曾玉成。係佢講緊㗎，係啊，係啊，佢好認真咁樣回應。 佢好認真嘅回應緊五大訴求。 即係佢話俾你聽，佢努力緊先，起碼。 即係話下一任嘅行政長官係必須認認真真、切切實實。話俾中共聽，呢五大訴求我會點處理， 嗯？ 然後得到中共嘅 green light， 然後提出向香港人提出個解決方法。 嗯， 所以任何呢啲戰略性嘅退卻，正諸於彭清華嚟香港嗰個 scenario 咧，嗯，實際上佢後邊喺下邊咧，佢就會喺度 tighten up 嗰個 control 嘅。其實， 嗯， 所以我同阿蕭生嘅分別係咩咧？我就覺得嗰啲表面嘅讓步，大家當然你問我，我一定會代。特赦手足點解唔代？ 代， 不過個運動係唔應該就咁就係要宣布勝利結束，因為咁樣嘅話咧，你正正就係會跌翻落去啦。你坦白講，共產黨係一個永續執政嘅政權，佢嘅黨國機器等於佢四年，阿麥美娟輸咗俾你，又如何啫？麥美娟隨時可以復活，點解啊？行政資源喺佢手，個地區 DO 喺佢手，佢可以委任麥美娟做呢個分區委員會嘅成員，繼續即係。成功爭取早三日，俾麥美娟先，唔會俾你當選嗰個新議員。喂，而家區議會已經發生緊嘅，你知唔知啊？係 啊， 你使沙田嗰個地民政專員， 嗯， 即係串到無倫咯，我話俾你聽。 哦，嗰，那個啊，嗰，那個好似誒啲， 大家記住佢啊，沙田嗰條友啊， 陳婉文啊嘛，嗰，那個叫做 係啊，串到無倫啊，嗰條友係 啊， 係嘛？點解佢就係睇死你班泛民 啊？ 冇運行四年之後， 哇！大佬幾慘啊，好似話屙尿都要問過佢先㗎，真係要 係啊，真㗎 係啊。 坦白講，第時要入片去呢，這個，除咗和理非遊行要入片之外，向開區議會都要入片。 好串㗎，呢，這個沙田皇帝啊嘛，陳婉文係嘛 ？DQ 主任嚟㗎， 做過 DQ 主任㗎呢，這個嘢。佢話啊嘛，嗱，今屆咧嗰，那個咧立法唔係區議會咧，雖然係最多民選嘅代表，但係咧民政專員係得一個啫，咁嗰個就係我啦，那個質素咧都冇變過嘅，都係咁高質嘅。哇，講呢啲咁嘅説話喎，真係～ 他就是很簡單，他現在買緊什麼呢，他買，他當然勾勾地，他還買緊劉江華可以坐在他頭上做他老闆， 哦，OK， 是吧，這個陳積志還是他老闆， 但劉江華很懂看風使利，這個東西 坦白說，下一屆政府坦白說你要，就是，爭取一個香港人支持的，你怎會留下劉江華才行，坦白說是吧，我擺個廢的AO 上去冇人識嘅都好過啦，所以我就話要記住 AO 啊，聽緊節目嗰啲，你哋而家落住啊，隨時落錯添啊！我話俾你聽，最好就唔好出聲，跟住本子辦事。區議會叫你做嘢就做嘢。如果你而家落住諗住咩啊，係嘛？林鄭橫掂都係要撐呢個建制派，係嘛？證明就係我哋嘅路線係正確，我哋真係一個執政黨。對唔住啊，風向一變起上嚟嗰陣時候。第一個受把的就是這些人，他們的下場跟黑警會是一樣的，他不會立刻出賣他們，但你想想曾蔭權上場，他仍然留下幾個董班子的人在這 裡， 羅范昭芬、李國章、何志平都在這裡，但你想想年半之後就全部玩完了，這個就是共產黨處事的方式的，我覺得你以為他們，我估計他不會立刻全部即刻 get rid of 佢哋噶，係，但佢哋政治生涯結束噶啦，其實已經係，經過呢壇嘢之後，但係好可惜就係冇一個有志於從政嘅人喺呢個時間同林鄭割席啊嘛，夠膽。 而是令到所有人一起攬炒。如果籌組這個新政府出來是要爭取回香港的民意支持的話，這個你想到的，如果不是怎麼管治內先，一一國一制，一國一制美國佬大條道理取消你這個獨立關稅 條， 這個就是 Marcus Rubio 的法例那個攬炒的作用。好了，你要扮一國兩制，你要香港人肯接受先得㗎。 就係咯，你而家日日 你點？如果唔係點，一日日一到有時有節又出雷彈啦。 係啦， 係嘛？然後你點話俾美國佬聽，或者呢個駐港嘅美國領事寫個報告翻去俾呢個亞太助理國務卿，然後亞太助理國務卿仲要俾阿蓬佩奧喎。大佬你都知道蓬佩奧、彭斯兩大鷹派嚟嘅， 其實好快㗎咯喎，好快寫㗎咯喎，即係我諗佢都要鋪定路㗎咯喎， 寫緊啦，係嘛？ 係啊。 喂，你睇而家呢個新嘅領事，比起以前個肥仔乜？ 係啊，仲串㗎。 啊，咩康啊？死我唔記得。 以前嗰個係嗰個咩M 字頭唔記得咩？ 呢個唔聲唔聲，陰陰柔柔，但係呢個仲串出嚟講嘢係。 好似做過 AIT 嘅呢個嘢係。 應該係啊，好似係做過 AIT， 即係美國在台 美國在台協會啊嘛，係啊。 你諗都諗到咧，如果你而家係蓬佩奧做國務卿咁。你想想條友癲到係擊殺呢個蘇萊曼尼嘅， 係 大佬係佢 sell 俾啊 Donald Trump 嘅， 啊蓬佩奧嘛， 係蓬佩奧 sell 俾呢個 Donald Trump 嘅，因為佢一早已經想殺佢嘅啦，其實係因為伊朗就係佢嘅， 哇佢 CIA 嚟 嘅 project， 佢 CIA 出身嘛， 係啊， 係嘛，伊朗就係佢 pet project， 眼中釘嚟嘅根本就係， 即係如果你下一二零二零，我就係話，除咗中共嘅所有外企嘅短期債務，即係外即係呢個上市公司嘅短期債務到期之外， 係國債嘅啫喎。嗱，因為而家咧講緊嘅總債務咧係19000億，19000億當中有12000億今年到期，到呢一啲係國債，但係其他嘅企業債， 一年 企業債嗰啲係多不勝數。係 講緊一兆嘅估計係。 阿老蕭就話嘛，即係爭香港40000億啊嘛， 一兆啊講緊。 成個國家。所有債加埋，即係你起碼保守估計係40000億。咁喂，大佬嗱，你本身你香港嗱，即係講真，你得罪香港真係冇好處。紐倫港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係得香港對大陸嘅央企係最寬容嘅。喂，大佬，你 唔係本來美國都好寬容㗎， 係啊， 誒華爾街班撲街，大家又揾食咧，賺到盆滿缽滿嗰陣時， 係啊， 但係而家美國好簡單啊嘛，佢就係要喐你金融，由金融去喐你呢班。佢引調翻轉，你請軍入甕，美國佬都係請軍入甕嘅。到你去咗美國上啦，人哋而家咪用呢個審計嚟喐。 佢想挑起香港，呢個係最昂居。你諗下，佢又揾呢一個倫敦，即係佢之前啦咩咩 滬倫通 講，滬倫通點解衰啊？你知唔知點解啊？嗱，你搞咁耐，你淨係得只華泰先至可以喺上喺倫敦嗰邊係做到呢一個預託證券嘅啫喎。都是用預託證券的模式上市， 喂，人家的 due diligence 不是香港那麼奇怪， 當然啦，大佬啊，即你就算放了綠燈給你去上市，給你整十隻來了，人家英國人信得你過才行的，你搞了那麼久華泰證券，其實偏偏他的認購那個反應是很差的，其實是本身就是說去年有什麼國家能源不知道什麼鬼東西，就是都想著說去上市了，12月的時候，但是都停了，喂，為什麼啊？喂，大佬，喂，你估即係呢個倫敦交易所咁容易俾你敷衍到㗎？你嗰啲披露做得夠唔夠啊？喂，唔係你淨係做你淨唔係你做咁簡單，你同美國佬去競爭，你可唔可以太過於放寬啊？你估美國會唔會喐你啊？ 美國、英國同一鼻孔出氣， 係啊， 俾你聽， 根本就係、 你當日我琴日講嗰單 case， 2015年中交建分拆呢個中交疏浚喺香港上市，招股10億美金。Marcus Rubio 當時有一條法案，就係制裁喺南海造地嗰啲嘅企業。然後呢個 Roger Robinson 就係當日 Chase Manhattan 駐蘇聯嘅代表，就用對付蘇聯嘅手法，就寫信俾港交所，問當時嘅港交所究竟中交建有冇參與南海造地？冇，有。點解唔寫喺中交疏浚嘅招股書嗰度？ 係 中交疏浚唔肯寫。嗱，當時結果係上唔成啦，就係、因為 Roger Robinson 就話：喂，呢個 class action 嚟嘅。點解 class action 咧？就係因為有 Marcus Rubio 嗰條法例喺度，你要講到明啊，你要披露嘅話，你要講到明係會面對港交所啊。 當你沒有要求到這個中交疏浚去寫明，而你批准他上的話，你就會面對 class action 的啦，集體訴訟啊，結果兇到港交所就不批啊嘛。喂，我告訴你這條橋，我昨天講完很多人都不明白我講什麼，即是說將來你會用，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去對付回來香港上市的中企的嘛。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中興中興，喂大佬，你中興你自己你最後怎樣被人制裁啊？是因為你跟伊朗自己做生意嘛，做這個這樣的私房私房私房私房私房 私 房私房。但問題就是說你跟伊朗那個生意夥伴的關係，你自己在香港上市的時候有沒有披露過？沒有啊。喂，其實有權告他的，即如果你說即這個這個證監應該其實要查的，開file查這個中興的，沒有查到，是吧？喂，香港的這個這樣的證監對你即大陸這些央企這麼寬容，喂，其他國家做不做到啊？還要做到金融中心啊？這個 equilibrium 可以被你騙到盡又掠到盡的這個金融中心，是只有香港才被你做到的。其實是你還在找這個香港的替代品，是吧？宋小莊還說有條街就可以做到金融中心， 大把啦，大陸叫金融街的，我告訴你，是吧？做花街就可以，做華爾街就絕對不行了，我告訴你，你連個軟件一十分之一的軟件都做不到，人家 隻眼開隻眼閉。其實你去年只是說去年你融資下來的錢八成啊，喂，其實大陸的央企去年融資回來的錢其實八成是來自香港的嘛，八成是來自香港，每年四五千億的，是吧？這麼誇張，你融資回去的錢你怎樣去使怎樣去用沒有人知道的，你究竟給不給香港人上去核數啊？核數之後喂，你 又斟茶遞水啊，又即威逼利誘啊，根本上都很難做到deal diligence啊。 坦白說啦，你問香港的會計師就知道啦，即香港大量的會計師上去大陸做核數命都沒有啊，你認真 做。是啊是啊， 翻不到下來啊，大佬啊。 是啊。 現在美國佬揸正來做呢，他不是特別針對你中國，而當他揸正那個盡職審查來做的話呢，你根本呢啲國企、央企全部一定撲街，民企就一樣係烏哩單刀嘅啲數係， 係冇資格上市。 最重要就係根本上嗰啲嘅借貸嗰啲不良資產嘅數目係冇披露啊！最重要係嗰啲不良資產嘅數目啊！你知唔知而家中交建啱啱我咪將中國疏浚上唔到，咪準備賣出去俾其他隔離嗰間國企咯？係啊，咪就係咁樣搬嚟搬去咯。係咪？即係你見到嘅。這個遊戲不是你玩的，不是你說我要這樣玩就這樣玩的。好了，現在香港人拍台了，發火了，這樣天天被你班仆街折磨，現在反台了，現在然後跟著你派個這樣的陰差大臣下來，就大家不要反台，不要反台，大家有什麼事坐下談，你猜得不得呢？我覺得很困難，我覺得如果我不知道，我將這句說話都是送給所有的泛民的政客，大家記住這七個月來血與淚的教訓，不是大家坐下一笑泯恩仇可以解決的。是如果沒有一個的實質的承諾和行動和具體的時間表，在真普選裏面，是什麼都沒得談。我 覺得就要好像 什麼都沒得談， 要你如果你好像即是五年之前雨傘運動散場之後，那他讓你慢慢清算啊，即是慢慢陰乾就很難。你起碼你後生那一代是說你做完人鏈搞了這麼多次人鏈之後，你要他們回頭，你要他們掰你很難， 還有你政治上一和解司法迫害就會來 的。那當然啦，咁梗係啦，你見到好簡單㗎。你而家學界已經係啦，即係你教師界之人心惶惶啦。你搞文革啊嘛，係嘛？ 灰，然後叫校長，你諗下楊潤雄撲街到而家唔認啦，因為點解啊？大佬，大家而家聯署緊要求美澳洲啊，踢佢兩個細路。 好啊，咩啊嘛？ 喂，大佬，你撲街到咁上去呢個上海觀察新聞，講埋啲咁嘅嘢。如果校長唔喐，我就喐校長。喂，你話人哋曲解你意思，咁你即係話大陸嘅新聞？冇操守啦， 去做假新聞咯。 咁你不如話上海觀察新聞做假新聞啦。邊個曲解你意思？一字一句你自己講嘅喎。你熬咩底啫？你咁勇，你仲勇過蔡若蓮？驚乜嘢啫？驚報應咩？唔使驚喎，我覺得。係嘛？一定下一屆政務司司長你做嘅喎。咪就係見到風向轉，呢啲仆街咪轉咯。我話最 Q 核突唔係你左啊，你左到底啊，你都等於呢個鄧力群啊，呢啲咁嘅中國左王一樣，陳雲啊咁左到底。最仆街係呢啲咩咧？成日諗住舐著數， 一時就諗住咁樣嚟去討好大陸。 嗯， 喂，上得去大陸接受訪問出嚟嘅人，全部都係做撲街嘢嘅。 嗯， 係咪？港鐵主席歐陽伯權上去接受呢個人民日報訪問，結果翻嚟咪做黨鐵咯。 咪就係咯。 你楊潤雄接受完呢個上官新聞訪問，你諗住翻嚟就係清算教師啊嘛？哦，發覺風向變咗。 啊， 屌！而家又話唔係啦。 嗯， 大家記住呢啲咁嘅撲街，我話俾你聽，一世都唔好饒恕呢啲咁嘅人。因為當香港人在最苦難的時候，他們是背叛香港的人。我不是說你的立場阻定不阻，是不是？even曾鈺成我都覺得這些人他一路以來的立場都是這樣，而他不是為了自己爭取利益，在他最香港人最苦難的時候出賣香港人，起碼他沒有這樣做。但你看到楊潤雄、陳肇始這些、羅志光這些，是不是？如果他們將來在政府裡面有任何一官半職，甚至在那些委任公職裡面再派給他們，都絕對不能接受下一屆政府任何一個人做特首，再找回這些撲街回來，包括這一屆政府裡面所有的司局長。這個就是我告訴你，香港人要鐵定心腸，要站清楚個底線。你要記住，今次他要一 flip 那一下，他可以轉到盡， 好戲劇性。其實 可以好戲劇性。 呢啲嘢其實 Donald Trump 知，你嗰班土共唔知啫。其實係已經丟咗啦，已經係。 你諗下，民建聯柒到今日仲要入去中聯辦。 啊， 坦白講，以前打個電話 想見啊，樂慧玲。 想見樂慧玲， 見唔到啊，慘到啊，幾樣衰啊，真係。 見到個咩話？個副主任 嚇，叫咩？嗰個叫 何正，咩人嚟㗎？ 中間呢條友啊， 咩級數嚟㗎？ 唔知啊嚇。 啊！ 嗰啲咩副主任嚟嘅啫， 中聯辦副主任何正， 仲要講到話，哎呀，希望見到。喂 喂，大佬，你真係核突到咁嘅地步， 送上門人都唔見你啊，大佬！ 真係好鬼核突嘅，我覺得嚇。 李慧玲，人哋送上門，人哋都唔見你啊。 你正路係咪打個電話去中聯辦揾個人去搭定線先？係嘛？ 仲要呼添啊，拉呼添去喎，真係。 如果冇，如果人哋已經表咗態話唔會見你嘅，你就好心收皮啦。 係啊， 係咪啊？呢啲叫做示威不成反示弱啊。 係， 係咪？你諗住踩佢就係話，誒呢個自己人嚟嘅。 唔係呢個就係正就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咗啦，就係話嗱，你話樂慧玲佢唔想沾上任何邊，唔想同所有人咧就其實有曬瓜葛咧。喂，咁變咗賣咗人情俾你嘅話，我想做嘢好難。而家就係清一色全部唔人唔見，我淨係見咗記者啫，係嘛？而家蘇花就係、是，就算林鄭都唔係低温就見到喎，今個禮拜見嘅啫。 我覺得好簡單， 所有人都保持距離啊嘛，要 係有 mission 嘅， 係啊，所以要所有人佢保持距離咯。 呢個人就係一個嘅六省巡案，佢嚟到係一個 mission 嘅，就係老佛爺交託咗一個任務俾佢。就係就佢斬常歡係冇問題嘅，我覺得常威啊，絕對斬緊噶啦，係嘛？問題就係對佢嚟講，佢個 mission 係咩咧？所以好多人都睇唔清，就係話中共喺而家對香港嚟講，佢真正佢要香港能夠 achieve 嘅係啲乜嘢？呢個就係佢落嚟嘅 mission。如果呢、這個你問我制衡到中共嘅，除咗美國，仲有邊個？ 嗯， 係咪先？係咪香港係因為 leverage 緊美國，所以先至呢壇嘢搞到咁大鑊啊嘛？喂，如果以往嘅話，佢哋都你警察開槍殺香港人啦，佢都唔知幾開心啦。如果你唔係 leverage 緊美中美關係嘅話，香港人亦都聰明啊，真係，所以林鄭係攬炒之母就係咁嘅原因。佢唔係喺中美鬥爭最激烈嗰陣時搞呢壇嘢嘅話，點會又搞到咁 Q 大鑊咧？其實係，所以如果係 leverage 緊美國嘅話，你就要知道中美下一階段會係點樣。然後你先至會諗到佢要做啲乜嘢，根本係 冇錯。 如果唔係你，喂，佢要擺幾個黑警上去查監警會都得啦。 係啊， 係嘛？最 obvious 嗰啲 case 冇乜嘢啫。 冇錯。 如果你擺幾個呢啲咁樣嘅， 唔係咁，所以 問責局長要佢辭職。 你覺得監警會個報告會唔會有驚喜啊？ 嗱，我覺得嗰個嘅警察嘅獨立調檢討委員會咧。就會出台㗎啦，我覺得。咁究竟佢揾到咩人呢？就我覺得嗰啲人而家都好精嘅，就瞄下你開咩吹咩風先。 佢話唔，喂，即係唔敢做啊嘛，驚俾人起底。 如果你吹嗰個風係鎮壓風嘅話，冇人敢做。 冇人做㗎。 如果你話吹清算風嘅話咧，就有人做啦。點解啊？因為可以抽水啦。 清算係清算。 清算警察當然係啦。好啦，如果你檢討嘅，我成日都話唔好講咩買唔到樓啊呢啲咁嘅嘢啦。這個檢討委員會只是檢討一件事，就是警察的 deployment。 警察由雨傘運動以來 警察的部署，對付這些公民社會運動的部署和他們的行動的指引，就是這些東西。我不跟你說 case， 他說不說 case 嘛，我跟你說政策。政策只有一個範圍，就是警政。警政阿特定警政的事，這個都不是，因為今次的事件是因為警暴而爆發的，我覺得跟買不到樓跟香港地價貴完全沒有關係。好了，如果你的檢討範圍是警政的話，咁你即係 touch 緊警察嘅核心問題嘅啦，其實係。咁你跟住收唔收貨咧？一定唔收貨嘅，我覺得香港人。就算你話檢討完之後，哦，警察有好多地方可以改善警民關係，乜乜乜，包括慈善執法要配大委任證，不哩不啦都好啦，冇用嘅。而家係要對付黑警嘅，其實係。係對付係香港人而家係已經係將呢件事係即係係一個仇恨嚟嘅，唔係講緊一個公共政策嚟嘅。仇恨怎樣可以處理，是正義得到伸張嘛。如果正義不得到伸張，怎樣處理的仇恨呢？是吧？怎樣和解呢？是不可能的。你不是換了個政府，換了人上台，然後籌組了新政府之後就會達成這個和解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說無論如何都好，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更加要 hold the line， 一定要更加團結，站在一起。因為當對方共產黨出招的時候，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他不出招，反而我們沒事的。 哦，我覺得現在今次其實今次這個元旦遊行其實是一個轉捩點來的。現在你看到你全民去組織這個公民社會，搞工會，搞這個黃色經濟圈，這些東西其實我想 他都感覺到回不到轉頭，所以才即是低頭了，沒辦法了，是吧？即是不是要做些事情 要這樣做了。其實是我覺得我哋唔需要驚嘅，嗱長遠嚟講，我都係樂觀，因為 做開嘅嘢咪繼續做。係 啊，做開嘅嘢， 我覺得李慧玲、樂亦玲邊個都好，我心態都一樣嘅。 有啲人話樂亦玲個樣唔係樂慧玲個樣名似慧若名 喎，即係話好簡單，我哋要再進一步將個社區組織起上，一個 organize 嘅 community 係永遠對抗呢個黨組織機器最好嘅方法。 係。 區議員，如果你面對呢個民政專員唔睬你，其實唔緊要嘅，我覺得係咪？佢自己靠邊站，佢將來自己被政治清算，佢自己嘅事。但係你哋如果唔喺議會裏邊，就要將自己嘅選區嘅選民組織起上嚟。唔係一定組織參加工會嘅，有啲人根本冇嘢做，佢唔係僱員嘅話，佢唔屬於某個行業嘅話，但你都用民生關注組好各種嘅方式將佢哋組織起上嚟。然後第二樣就係對付今次裏邊嘅撲街傳媒。同埋中共嘅大外宣喺海外，就係要發展香港成為新嘅中文媒體中心。海外嘅華人好，香港人好，係通過香港嘅新媒體去了解香港、中國大陸、台灣等等呢啲咁嘅事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契機嚟嘅，係要將因為海外嘅中文媒體已經全線俾中共收買嘅啦，加拿大好、澳洲好、英國好、法國好，咁所以更加係香港係有角色喺度嘅。我係講緊香港嘅角色喺邊度。所以媒體是第二條戰線，黃色經濟圈裏面應該包括埋呢個媒體的戰線，我覺得不是純粹是做即係零售啊、飲食啊咁簡單，包括會不會是有香港人自己 own 的 online media， 即係將呢個社媒、social 啊、讀媒啊呢啲嘅，將佢真係變成一個永續的、一個有資源、有能力擴展的新媒體。咁樣嘅話咧，佢再翻嚟點熬都好咧，佢熬唔甩嘅，我覺得真 係。呢個就我啱啱今日見到一單新聞咧，就係個而家光時啊，就話咩而家咧好大鑊啊，又話咩進貨困難、義工流失啊，呢個立場做嘅報導就係話，因為而家光時咧，本身嗰陣時就係諗住話養起一班即係呢啲咁樣嘅抗爭者，咁但係咧就發覺而家好大困難啦。佢哋而家個情況咧就似咧，你記得當年啊蘋果促銷啊，點解玩完咧？其實就係正正就係因為 封殺啦，供貨嘛。因為當時譬如你入口， 成哥嗰時係 成哥就成當時啊，據說啊嗱，據說就喺當時就揾私家偵探走去調查添啦，睇下你啲貨喺邊度嚟。哦，如果你水貨可樂嘅話咧，就揾太古爾水廠喐你。 哦，係啊， 然後跟住就咩咧，封殺埋你嗰個嘅，即係你入唔到正貨就入水貨啊嘛，跟住就報海關。 係啊，呢啲嘢咧，而家正正就係你黃色經濟圈咧，都要面對同樣嘅即係挑戰啊。 係嘛？即係你嗰個經濟圈唔係淨止跟經濟圈咁簡單，你要做到生態圈先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我 咪 話佢係一個供應鏈嚟嘅，係 啊， 一個供應鏈嚟。 係啊， 嗱好簡單，即係話如果你黃色嘅網店，你賣嘅係大陸嘢，大陸人、大陸嘅代理商可以攣爆你嘅，你就要避開嗰啲嘢。所以我話黃色嘅茶餐廳都好咧，你要標榜佢係我係 China Free，我嘅豬扒係美國入口嘅豬扒。貴少少啲人會幫襯，我用嘅係日本嘅雞蛋，係咪？我嘅蔬菜係盡量係嚟自本地嘅蔬菜，係咪？米嘅係台灣米好，越南米、柬埔寨米、泰國米乜都有。 咪所以老蕭醒啊，佢咪話自己啲豬肉係分乜巴西買嚟咯？ 哦，唔係，我幫襯過啊老蕭嗰間時代冰室啊， 係咪？時代係嘛？ 喺柏來山嗰間 OK 喎，嗰間嘢 OK 係嘛？ 好生意同埋啲食物質素啊，真係好嘅 喎，係嘛？ 係啊。 嗯，咁咪要即係揾次試下喎，真係。 唔係嗱，我覺得係飲食係絕對做得到嘅。 係。 但係咧，你我覺得佢希望更加多嘅有財政。 唔係啊，而家問題去到樽頸位啊，供不應求啊，因為而家做爆咗咧，即係呢一個啊龍門啊，已經係。因為琴日有人出鋪咧，就係話喂龍門老闆啊，話喂叫佢入嚟。 冇幫襯住啊？ 唔係，因為佢話而家咧，即係因為佢太多人幫襯啦。就好多要等好耐啦，係嘛？即係等成四五個字啊，咁有時即係啲質素就好似到咗頂咯喎，其實就咁就叫佢即係警惕下啦，即係有質改之無質加面啊嗰類啦。有啲人喺連登出鋪咁樣樣，咁呢個我印象中我幫襯過龍門嘅，我記得好似六月九號咧，我哋花生台都有搞呢啲咁樣嘅攤位，我嗰陣時去同阿金英去食嚟，我嗰陣時印象中 OK 嘅，其實係。咁而家有冇退步我唔知道啦，因為其實我見到都係網友講嘅啫，有啲人有和應。咁但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唔即係非戰之罪。其實證明一樣嘢，就係、是、黃店係供不應求。 個市場好大咯，其實 個市場好大。咁所以咧，我亦都見到喎，即係網上邊有人做咗一個啦，即係玩法有個調查喎，自話揾即係有個 po 啦，自己拍片叫做做一隻藍絲咁樣樣。咁有條友咧就話即係印曬好多嗰啲藍絲嗰啲報嗰啲海報啦。咁就即係見到食肆就去貼，咁越發覺咧十間有九間都唔俾貼喎， 幾好喎呢個測試， 十間有九間唔貼喎， 驚俾人裝修啊！ 有啲人同呢一個義工講説話咧，佢就真心講，其實我真係撐你哋嘅，但問題冇辦法啊，貼咗冇生意做 啊！ 嗱，個市場係有嘅，但個挑戰就在於咧，喂，而家真係真心去踩落去做黃色經濟圈咧。即係自己自認黃店啊！我諗有啲鋪頭未跨過個心理關口嘅，就係、 是、我相信佢哋就盡量希望一般嘅市井智慧都係兩邊唔得失啦。 係啦， 我覺得好多都係仲係咁，但係佢慢慢發覺咧唔得失唔掂咯，咁就會轉咯。 係啊， 我就話任何嘅消費者運動咧都係促進一個 behavioural change 啊嘛。 係啊。 佢變冇所謂㗎。 唔係咁有啲人話去龍門，好事即係你話等四五個字都要等，點解？喂，因為大家對佢容忍啊嘛。 係啊。 咁個容忍點樣嚟？因為其實嗰個信念好強咯。 咪就係因為大家自己人咯。係 啊，自己人咯。 係啊，覺得自己人咯。 係啊。唔係嗰個都好緊要嘅。我有位我啱啱我即係我上個月同某位中同食飯喺度話，即係唔理講話食物質唔質素先啦。有時其實咧，你話食飯咧，食晚飯咧，其實都要講整體嗰個體驗嘅。即係如果你話食飯嘅時間， 屌你隔離一班男司喺度， 係啊， 喺度哔哩哔啦，我都試過啦。 你幾好食都冇癮嘅，其實 係嘛？即係嗰日喺呢個聖誕節定唔知咩做完平安夜定咩做完節目，走落去銅鑼灣嗰度採訪，睇下即係有冇爆大鑊嘢。跟住走去是但一間餐廳入邊食飯，隔離坐咗幾件男司喺度，大模私樣喺度一路睇電視，一路笑。你自己都唔高興㗎。 係啊，唔高興 咯。個氣氛令到你自己唔 即係等於你自己食 得唔舒服。 係啊，唔舒服㗎，其實係啊。 咪咯。 咁但係唔係喎？你去到黃店，哇！你見到哇，所有坐喺度食客。你會心微笑，大家都覺得是手足嚟噶嘛？ 同埋你唔會睇到 CCTV B 新 聞啊嘛？唔會睇到 CCTV B 啊嘛？ 起碼都時點31啦， 係咯，就係咁樣噶嘛。即係起碼成個體驗啊，係條氣順好多㗎，其實係。 係，所以等得耐啲留一單都冇所謂， 咪 就 當大家吹水啫嘛。其實係嘛，即係咁啫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要堅持落去咧，就係要嗰個供應鏈要係。我就話多啲有生意頭腦嘅人，有財力嘅人咧，唔係淨係喺零售嗰一 part 嘅，喺批發啊、代理啊， 係啦， 喺 source 外國， 即係做多啲上游嘅 商品啊、上游、上下游都重要，我覺得。 咁你變咗，譬如美國領事都講過啦，而家美國嘅豬肉可以入口香港啦。咁美國豬肉都唔貴嘅喎，其實坦白講。 唔貴。 係啊，大陸豬肉係貴得好緊要喎。 係啊， 好簡單，就算你話雞蛋都好，大陸蛋同日本蛋嘅分別，表面上你睇好似係貴一倍，一蚊隻同兩蚊隻。 蛋而家唔係講平嘅，其實。 但係好簡單，就係話你用緊嘅只係兩蚊，我講緊。 係啊。 而你食到個質素本身係有蛋味嘅，嗰個雞蛋係一個半圓形咁樣，半球體咁樣，咁樣圓嘅，唔係塌曬喺度。冇蛋味嘅雞蛋，你嗰個滿足感係咪一蚊咧？我成日都話， 唔係嗰個價錢問題嚟㗎，其實 係咪？即係你唔好話有冇三文治菌啊呢啲咁嘅嘢。 嗯， 實際上即係話，其實好多食材，所謂我哋依賴係咩咧？其實係一個慣性嚟嘅啫，同大台係一樣，同無線係一樣嚟嘅，只不過一個慣性嚟嘅啫。哦，雞蛋就係湖北嚟嘅雞蛋啦，菜就係大陸菜場供應嘅蔬菜啦。 嗯， 哦咁樣，你其實我哋嗱，譬如米咁，我哋其實習慣咗食。泰國米同澳洲米好多年嘅咯，其實係， 係 係嘛？我哋好少食大陸米嘅喎，其實。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一早已經習慣食絲苗米啦嘛。 係， 係嘛？由泰國進口嘅絲苗米啦嘛。 嗯。 咁我就話茶葉點解要幫襯大陸茶葉農藥又多，又唔知佢嗰啲 flavor 點樣加落去嘅，係嘛？咁你點解唔幫襯台灣咧茶葉？台灣茶葉係貴啲，但係佢製茶嘅技術係好啲，同埋嗰個食物質素嘅監管係好啲，咪就係咁嘅啫嘛。 印度茶貴唔貴？其實印度茶。 如果你紅茶其實好多地方都好平嘅，如果你斯里蘭卡嗰啲紅茶， 係啦，斯里蘭卡 係啊，但係如果你話要中國茶、烏龍茶呢啲，咪幫襯呢個咩咯？我覺得，咪幫襯台灣咯，係咪？即係越嚟越多嘅外國鄰近地區嘅貨物代理入香港嗰陣時候，你就會扭轉嗰個食物鏈㗎啦嘛，其實可以 係啊， 因為你唔需要再靠，如果唔係佢好簡單啫嘛，你跟住就係地產商鏈住你啊嘛，地產商鏈住你就係當大家個消費點唔再去商場。而係去街頭嗰啲鋪頭嗰陣時候，咁你嗰啲地產商可唔可以仲係咁即係惡咧？係嘛？係全部租俾連鎖店，而唔租俾個體户咧？你見到而家嘅商場係唔租俾個體户嘅麼？ 係 新鴻基有新鴻基嘅租客嘅名單，全部都係嗰啲連鎖店，因為佢租完呢個場北角匯，佢又租呢個 APM， 又租呢個 唔使煩啊嘛！佢哋覺得 佢一個集團租你 N 個商場啊！所以佢個租約咪易傾咯， 係啊，易傾啊， 係啊，你個體户嘅話，所以點解大家行商場已經冇咗嗰種嘅消費意欲就係咁啫嘛，係因為你發覺原來 冇驚喜啊嘛，冇新鮮感啊嘛， 邊度新鴻基嘅場都係嗰幾間鋪頭， 就係咯， 係咪就係嗰啲 coffee shop 就係 Starbucks 啊， 咁咪點解會去幫襯咧？所以我話嗰個黃色經濟圈係會帶動香港人。整個生活的革命嚟㗎，我覺得呢個 係， 即係大家唔好睇少嗰樣， 都好可能一個品味的提升啊嘛。其實係，即係你當大家去發掘，唔好話黃店啦，起碼小店先啦。我覺得即係你自己有逛小店的習慣，就是一個逛黃店的一個開始嚟嘅。其實係，咁你逛小店，其實你都是想有啲追求啫，係咪？你個人睇多啲 open rise 都好過睇，好過就咁哇！即係不問情由就咁見到大商場衝入去啊！ 咪同埋好簡單啦， 爭好遠㗎。 大家買書 啊， 三聯商務中華直接由中聯辦經營㗎啦。喂，大佬紅中之紅添啊，都唔係藍店添啊，係深紅嘅書店。係嘛？你話我要買普及嘅，我咪去大眾咯。大眾起碼馬來西亞過嚟開啊，係嘛？其他嘅比較學術性嘅嚴肅嘅書，你咪上去二樓書店買咯。係嘛？再唔係我寧願係成品。 唔係三中商可以去嘅，去的意思即係你 打鼠釘 打鼠釘咯，係咯。 梗係啦，睇而不買啦，梗係食窮民建聯票同民主派一樣。 之後你攞個手機出嚟咧，覺得邊 影低佢嗰幾頁就算啦，係啊。我話俾你聽啊，真係要抵制嘅其實就係啲黨營企業啊，呢啲唔係藍絲添啊。 喂，其實喂， 其實係黨營企業嚟嘅係啊。 和理商，我有冇諗下，即係係咁中嗰啲三中商嗰度 打鼠釘。 哇，好震撼喎！呢樣嘢排隊打輸咧，好震撼喎！呢樣嘢我覺得係啊， 唔係因為呢個佢之所以口珠不伐係有原因嘅，其實因為呢個生活革命啊，其實可能係成個時代革命裏邊嘅一個更深遠嘅影響。 係，梗係啦。 係咪即係如果佢係時代革命嘅一部分嗰陣時，即係以前係好困難嘅，叫人去即係消費同理念結合咧，因為香港人係慣咗嗰種中產生活。是講咩咧？就係講便捷，係咪？我搭地鐵、搭電梯上商場，跟住百佳買餸。 因為呢種生活形態，我哋過往覺得理所當然一種生活形態嚟噶嘛。 同埋係理想嘅中產生活形態。 但係你搞搞下啦，啲嘢一成不變太 routine 嘅時候啦，其實 即係呢種咁樣嘅城市人生活形態咧，就冇曬，即係你冇曬驚喜㗎啦。其實係個個都好悶，你唔覺得？即係其實你近來，其實你近十年啲人其實係冇乜個性咁嘅啫，係冇咗嗰種 即係冇倒出嚟咯。 係啊，冇咗嗰種冒險精神啊。 唔係你好簡單就話俾你聽，就算我係一個即係我係一個做手工藝好叻嘅細路，我根本冇心機讀書。 是啊、 但整個社會就一定要告訴你，你一定要走那條路、 啊、 你一定要幾時幾月幾日你就要結婚買 樓、 哦這個 就是所謂資歷架構嘛、 就是、然後跟住你告訴我，我其實只是想做沖咖啡、 嗯、 所有大人就會告訴你沒有出息的這些東西、啊、你做咖啡店就撿粒啦樣、 啊、 一早就打沉了那些小孩、啊、然後跟住就將他塑造到去成年人所希望覺得找到食物的工種裡面。 有些人想喂見到了又和你 read 和你 read 幾好啊！呢個和你睇， 喂，我諗起呢個畫面都覺得好正喎。 或者叫和你釘， 係啊！我諗我喂嗰啲黑警可以點啊？佢係咪自己都蒙曬面入去啲書店嗰度咧？ 喂，大佬，我揀書，我梗係要睇過先揀㗎啦。喂， 梗係啦。 大佬啊，有咩問題啊？ 咪就係咯。 我乜嘢都唔使 black box， 乜都唔使啊！大佬，我就咁行入去。 我覺得真係唔使喎，其實 係。係啊，就咁行入去啫嘛。 同埋真係唔使裝修咧。其實你做呢啲嘢咧，佢更加冇癮添啊！都不知所措，其實真係， 真係， 即 係 等於你走入去， 我係客嚟嘅報警啊！ 你走入去中呢個咩中移動咁樣樣，喂，我要試手機喎，排隊試 iPhone， 排隊去小米試手機得 嘅，係咯，都得嘅喎，其實 唔係啦， 咁奈你咩何啫？其實我想問， 我記得呢、這個美國呢個直接行動之父啦，而家香港啊基本上都係進入直接行動啦，和你乜和你乜咧？ 係啊， 其實喺政治運動裏邊，我哋叫 direct action， 係 直接行動，就唔係再靠我揾你代表我，你去爭取我權益啦，我自己直接去爭取我權益啦，咁啊嘛。其實黃絲經濟圈係一個直接行動嚟，我覺得直接行動之父咧喺美國咧就係呢個 Alinsky 咧就係蘇阿林斯基就係奧巴馬嘅師傅，亦都係希拉里嘅師傅，就係美國嘅激進。社會運動的阿頭嚟嘅，其實，咁佢當時喺70年代寫咗一本書叫《The Rules of Radicals》，即係激進者的手冊。咁裏邊就教你點樣做直接行動嘅。 係， 佢唔係嗰啲大理咩講咩社會運動理論嘅，全部都係好 practical 嘅嘢嚟嘅。佢話最重要係咩咧？嗱，佢講得好重要嘅，第一樣嘢慎防道德論。佢話總會有人咧喺個運動裏邊咧。就會用道德角度嚟去批評你咁樣做係唔啱，唔同你討論策略， 即係好似阿邊個咁樣啊？琴日唔記得講邊個名，即係而家翻大陸揾食嗰個 道長林文， 係咯， 係啦，佢講黃色經濟圈咪就係講裝修咯， 咪就係咯，係咯。 好啦，但係呢個 Alinsky 嘅十大守則啊，喺 YouTube 有嘅，我覺得大家上網揾下SAUL。Saul Alinsky Rules of Radicals， 咁有人將佢總結成為十條嘅法則，咁啊講出嚟嘅。咁啊道德論嘅問題咩咧？通常佢如果企喺建制嘅人咧，佢就會企喺道德角度去批判。但係佢話，如果當你放喺一個大嘅環境裏邊，將嗰個權力對比，即係嘅真相呈現嗰陣時咧，呢個就係反擊嘅方法。第二係咩咧？你要 develop 幫呢啲嘅激進行動嘅一個論述，即係如果係和勇不分啊。調翻轉，你要 develop 一個論述俾佢，即係等佢去有一個説法啊。對於呢樣嘢一個説法。咁第二個手法係咩咧？就係你嘅行動本身咧，一定係要咧對家嘅生活經驗以外嘅嘢。你自己有咧，你嘅行動就係自己有生活經驗以內嘅嘢。嗱，譬如好簡單，你話一齊有去三聯睇書。其實係對警察對佢哋嚟講，都係佢哋生活經驗以外嘅嘢。 係啊。 他以為就是來破壞，我就找便衣來捉你， 對了，捉什麼而已， 然後告你刑事毀壞，即是警察他們的經驗就是這樣嘛，是，但如果 做鬼都很難， 因為 Alinsky 領導很多那些靜坐行動，其實都是譬如去油站的堵塞行動等等，這些東西他都是令到你譬如用很多散紙去找數等等，他是令到我是在一個合法的行動的邊緣， 快必做過這件事， 係啊，好似做過， 做過啊。 咁但係咧，亦都係咧，你係冇辦法去將我變成係一個暴徒嘛。咁所以咧，這個頭先我講嘅好多呢啲嘅，無論喺黃色經濟圈嘅運動好，或者黃色經濟圈嘅消費好，或者其他嘢咧，係可以係我哋生活經驗以外嘅嘢嚟。即係警察啊，或者係 嗰啲嘅藍絲或者黨旗嘅，佢哋係估唔到你會做嘅嘢。 嗯， 通常佢估到你做嘅嘢，佢就會事先有防範噶嘛，係嘛？但係你如果估唔到嘅話咧，一齊去睇書呢、這個好正常嘅嘢。係 啊，睇書好正常，唔通你將本本書包曬膠啊？如果是包膠的話，全部都包曬膠的話，你自己都冇癮啦。 唔係，第二就係如果你是大學的同學，你就要發起大學裏邊點解香港而家大學的書店全部係俾曬商務？ 係， 我講過很多次，其實呢樣嘢商務就控制了大學生睇咩書。 係， 因為佢發行入去書，有些人根本書係從來發行不到入去佢哋嘅零售網絡裏邊嘅，即係話佢連大學生都接觸不到嗰啲書嘅。其實， 嗯， 咁我想問啦，如果是咁嘅話，哪一個負責這個大學書店的 tender 的呢、 mm-hmm. 就要清楚給他 instruction 要求大學交代，我 覺得可以的，應該即你起碼你校董會呢，你有必然成員，其實是、學生會會長來的嘛，他有那個權利去即知道這些東西，其實是 這個是近年的改變來的、 啊、 商場就是中華書店，是它是分工的，你知不知道機場、啊、機場就是中華書店， 大學就商務嘛， 大學就商務，商場就是三聯 啊， 系咁样分工嘅。你以为佢冇啊？佢后面有个党去控制住佢哋点样做噶嘛？其实系 系系。 所以你话如果系要真系认真地去进行落去嘅话咧、 嗯， 其实有好多嘅领域嘅嘢系可以做到的、嗯、反而系咩呢，就系、是、要用 smart 嘅方法。我成日都话嗰、那个 smart power 先至系最紧要。 系系系系，冇错。 因为呢个就系你会令到成个运动，我哋做开嘅嘢，其实唔我理得你李慧玲、骆亦玲乜玲都好嚟到咧。其實跟我哋做緊嘅嘢係冇關嘅，我覺得。嗯、我哋做緊嘅嘢亦都係我哋深信係 for 一個更加好嘅香港社會。 係。 我理得你上層政治點樣變動啫？ 嗯。 其實上層政治變動，你要查警黑警，當然呢個係我哋嘅追求嘅嘢啦。但亦都係你唔係直接回應緊我哋，係只不過係因為係你要解決你自己嘅問題啫嘛。 係。 所以如果係可以一路堅持落去嘅話咧？就不是話好多人問咁係咪堅持到幾時啊？其實唔需要，我就係話冇 end game 就係咁嘅意思。呢、嗯、個係你好簡單啫嘛。美國六十年代激進運動有冇 end game？ 係。 奧巴馬咪就係當時激進運動出嚟嘅人咯。 嗯。 而係最終成為呢個美國嘅總統咯。 嗯。 係嘛？冇 end game 嘅喎，我覺得。奧巴馬當時離開咗法律學院之後，係翻去南芝加哥。去做嗰啲 backyard 後院嘅居民運動嘅，其實係做維權律師嘅，其實係，所以嗰啲嘢係冇 end game 嘅，我覺得，因為嗰樣嘢唔係我哋為咗一個短期嘅呢個政治手段去 achieve 咗之後就放棄嗰啲嘢，大家記住，成個 horizon 即係嗰個視野嗰個長度啊，唔係咁樣睇嘅，其實，所以好多人會因為中聯辦換人而鼓掌咧。我覺得大家開心完一日就算了，真係。 我想重回正軌，即係你嗰個正軌係邊一個人正軌啊嘛？即係我覺得，即係以前我睇呢個 House of Cards 啊，即係呢一個啊邊個嗰個主角講嘅嘢啊，即係好有型嗰講嗰個説話，即係 If you don't like the setting of the table, turn over it， 成張台反咗佢，成張台反咗佢。你話要搞黃色經濟圈又好，搞工會又好，呢啲就係將成張台反咗佢啊嘛。反咗佢之後，就唔會有你本你講嗰啲乜嘢重回正軌噶啦。 個正軌係乜嘢咧？我就話六月十二號之前嘅香港係翻唔到去 的。 大家唔好傻啦，真係。包括中共嘅負責人都唔好傻啊！六月十二號之前係翻唔到去嘅，因為破局啊嘛。 嗯。 點解破局？係因為中共喺呢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之後係不斷壓迫香港人。 嗯， 不斷去踐踏一國兩制嘅結果嚟嘅，呢個係即係話好簡單啫嘛。你要香港人再扮瞓，已經醒咗嗰啲，再扮瞓得唔得咧？係唔得嘅喎，其實 我記得啦，邊個啊？戴耀廷咧，即係佢出咗嚟之後啦，佢講句説話咧，我幾得嘅，就係話佢覺得即係雖然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好動盪啊，佢話覺得即係佢要預見到啊，香港踏入一個黃金時代。嗱，呢個黃金時代睇下你點樣演繹喎。即係如果你話全民覺醒嘅一個全面嘅公民運動嚟講咧，呢個確實係一個黃金時代嚟嘅。 從民間嘅角度肯定係， 是 因為嗰個覺醒嘅人嘅數目相當之多， 好多，好 即係等於龍門門口排隊嗰啲人啫嘛。 亦都好全面，係遍及各年紀、各階層。 而且呢種咁樣嘅覺醒咧，即係用 Nancy Pelosi 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係好，即係好 inspirational 啊嘛。其實係真係有觸發，即係好，其實佢係感染力好強嘅喎。其實係 嗱，因為呢個亦都係過去即係中共一路維持一個一國兩制嘅假象咧，其實係令到咧和李飛係有一個理由或者藉口唔去破局啊嘛。 是啊， 即是話唉咁樣唔得嘅喎， 唔好激嬲共產黨， 去到咁盡嘅話唔掂嘅喎，咁樣大家反台嘅喎，咁事實上已經反咗台啦。其實 你最後屘發覺就係講你激唔激嬲共產黨，佢都會嬲嘅嘛。 佢話你港獨，你就全香港人都係港獨， 係啊， 係嘛？跟住你大佬明明呢壇嘢係共產黨自己搞出嚟嘅一壇咁嘅嘢，死不認錯之餘，仲要用不斷去用呢個警察嘅暴力，去毆打呢個香港人。好啦，反抗嘅就話你犯法，然後拉你上去告暴動罪。 係， 呢個係是非黑白嘅問題，我覺得。所以冇 end game， 你派邊個人落嚟都唔會回復常軌嘅，我覺得。只不過就係話，可能街頭嘅衝突嘅數目會減少，但係係會持續地去改變緊香港嘅社會，包括成個權力結構，包括喺選舉裏邊嘅嗰個嘅結果。 嗯。 亦都係包括將來成個政府嘅認受性，其實已經係。根本危如累卵，我覺得。你再擺任何一個人上去，你以為咁樣可以回復常態咩？係唔可能嘅。一年之後嘅元旦又會再爆大鑊噶啦，話俾你聽。我講個口水都乾埋。你唔好諗緊，唔係諗緊街頭上邊點樣去嗰個衝突，點樣去鎮壓同埋去保障嗰啲蒙面黑警啊。我講咗好耐咩？你要諗下將來嘅管治係點樣啊？你今日可以戒嚴，可以拉曬所有出嚟遊行嘅人。四百唔夠，拉到四千都得。而家已經去七千人啦，你拉到過萬人都得。我話俾你聽，可以好快。2020年嘅二月，你已經可以拉到過萬人啦。係咪？但我想問一下，你點樣管治？當你係一個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嗰陣時候，你點回復常態？我想問啊，你拉人容易喎，你越拉落去，你回復常態嘅代價會更困難喎。 唔係你見到換嚟嘅唔係驚，而 係仇恨啊嘛， 係仇恨，而且係越。撥越旺啊嘛，嗰、那個抗爭之火係。 咁你諗下啦，就算我再你搞多分化撚出嚟，再搞多幾個呢、這個撩裏邊嘅捉鬼風好，撩裏邊嘅退出運動風好，乜都好啦。實際上嗰啲係小意思嘅嘢嚟嘅啫，已經係對成個運動嘅大局係冇影響我覺得係。係嘛？大家只要好快就會 come up 到一個 idea， 唔好再嘈啦，完啦。 係。 That's it。係嘛？咪就係咁咯。咁然後跟住你以為就係成日佢哋仲係諗緊點樣翻盤，點樣割席，係嘛？點樣回復常態，重回正軌？ 好難啊！即係我哋頭先嚇第一節講嘅嘢咧，我而家見到即係喺連登已經有反撲啦。即係譬如有啲即係玩交鋪咧，即係話你哋個個都話退出，咁多小隊話退出，而家佢又有人將個 post 出嚟玩交，又話中聯辦你太年輕啦！你以為呢個論壇上面有咁多小隊退出咩？其實都係我一個人出嘅啫。而家個個人喺度玩交，而家就係、是、即係你見到你呢啲嘢咧，你玩得。誒唔好話鬼唔鬼啦，即係你見得太著跡啦，你有反效果㗎，真係。 即係食舐得太盡就會啃親咯。 你睇下你見到喂幫港出聲， 幫港出聲出啊嘛，同埋搞嗰張海報啊嘛，我都話。 咪就係咯，喂 你有鄧家彪，你有梁振英幫你做勇武代言人， 咪 你咪知道嗰條係 party line， 你咪知道嗰條係政治部嘅。 就算你唔係鬼，你都蠢啦，其實係。 即係你坦白講。就算是自己內控都好，你等佢自己燒。 係啊， 係乜佢唔係啊嘛？ 你會點會即係整到係即係全面地係分化啫？其實 只有一個原因係冇自知之明。成班友咧以為佢哋自己仲係有 credibility。鄧家彪出嚟講完就會分化，大佬你講完之後更團結啊！其實 你講完之後，喂大佬你對家嚟嘅喎，大佬啊，邊個人講嗰個信息係完全唔同喎，真係。所以阿鄧家彪呢啲真係豬隊長，你真係叫做係。 誒冇得講㗎啦，咪等於好簡單嘅啫嘛。如果我曼聯對曼城咁樣，如果我係呢個曼城嘅教練，呢、這個哥迪奧拿，我就會話：，唉，成隊曼聯裏邊咧，我覺得最驚我就馬迪啦咁樣。如果佢一出，我就死啦。 嗱，我覺得呢啲咩小隊退出呢啲咁樣嘅分化鋪，琴日都仲有效。琴日你見到嘅正評都多於個負評。喂，而家見到今日已經即刻即係喂轉向，即係話咁易喎，真係。而家咪就係見到轉向咯，玩翻你膠轉頭啊，真係。 冇嘅，因為你其實佢哋係永遠貪勝不知輸嘅原因係咩咧？ 乜嘢都做到最盡。 佢永遠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共產黨，我記得我哋以前睇過呢個一套電影叫做《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嗯， 就係改編自呢個米蘭昆德拉嘅小説，係嘛？嗰個電影裏邊講一樣嘢，共產黨嘅文化係乜嘢咧？就係一個字叫做 Kitsch。K-I-T-S-C-H Kitsch 中文很難確切的翻譯，就是永遠過猶不及，永遠是濫情到不得了的媚俗，即是說歡迎一定要熱烈的，熱烈歡迎， 這些就是 黨一定要永遠偉光正、偉大光明正確的， 這些就是 現在習近平，你知不知道去 search 那些人民日報最多是叫做什麼維護、擁、捍衛習近平思想，是的，捍衛習近平思想，即是说你永远去到一样东西都是觉得是你明明你等它自然发展它就不得的，一定要人为地将它将那种的核突东西摆下去，结果就物极必反， 这些不就是海底捞 style 咯，即是你不是海底捞过生日， 被生日也是咯，没得不玩 game 大佬玩完一个再玩一个 要玩到全场都看着你为止， 玩到全场都看着、你为止，那你不就是他永远都是过犹不及，即是等于很简单嘛，其实他根本没有2025 Make in China 不会搞到那么大镬的，但他要写出来我要在这十个领域里面打败你，喂大佬，你自己给自己人看就算了，你当做国际文宣、大外宣来的，这个2025 Make in China 是那就是变了萨达姆咯自己、所以我就说这个鄧家彪好，呢啲永遠都係嘅，好快就會有自我糾正，因為有呢個咁嘅連登嘅平台喺度咧，大家就有一個自我糾正嘅方法。 係、好快嘅啫。 咁而佢哋咧係經歷咗咁耐，成七個月都冇進化到，咁所以正話人一男老變殘咧就係真理嚟嘅啦。因為佢哋根本就冇辦法去發覺到出邊嗰個改變。 係。 佢而家就 self congratulation， 可能阿鄧家彪同阿梁振英喺度通緊話。係 啊。 哎，你點啊？個 post 幾好啊？ 啊、 哇！幾多人中招啊？你睇下而家， 再加多兩錢肉緊， 係再加多，叫埋麥美娟出嚟， 咁咪賴嘢啦！真係 唔使啦，呢兩條粉腸出嚟已經賴緊嘢啦， 就係咯。 跟住再話，誒、打電話俾阿周融，叫佢改多幾張。喂，大佬，嗰啲改圖又核突， 係啊， 嗰啲咁嘅分化海報又核突，係咪啊？你諗下當日民陣嗰張假海報又係，係咪？即永遠都係咧，即係佢即係冇辦法。我覺得係真係啲能力低落低下嘅人就係咁。乜嘢人會縱容擦鞋仔咧？就係因為佢嗰啲人本身自己都冇能力判斷邊樣嘢係好，邊樣嘢係唔好嘛。 嗯， 所以佢咪會覺得哇成功今次幫港出聲出咗呢個 poster 掂，跟住喺藍絲群組再轉發，再揾潘麗瓊，再揾阿屈榮賢寫幾下，幫呢個勇武派抱不平。 啊，佢都好笑，佢真係無恥喎！即出張咁嘅 po 話咩暴徒爆內控， 係啊， 嗰張 呢個咪幫港出聲嗰個咯？ 喂，唔係喂呢、這個喂。那些黑警自己噴自己， 他這個是噴中了自己的那個臥底嘛， 他可以調回轉頭來說的喂真是瘋狂喎，香港人和勇齊上戰略奏效，喂究竟喂這些是不是高級黑來的，這些是不是內外夾擊製成 condom， 這些是高級黑來的，這些是 不是他是那種的，即是他慌死人不知道他是分化了， 是 直情是將那個分化兩個字作在一個頭那裡，即等於佢即點講咧？即你記得以前嘅港產片都係嗰個奸角講嘢咧，即譬如啊大傻啊嗰啲咧，或者啊少基啊嗰啲咧，一定係嗰啲即隻眼咧係好邪惡，擺曬個樣嗰度。 臉譜啊嘛， 係啊，即佢做分化撚佢方死，我諗收唔到錢咯，我驚。即佢要好大聲話俾人聽，我分化咗佢哋啦咁樣。 係啊。 咁原因就我諗係要等老細找數啊嘛。咁老細可能亦都係睇唔出噶嘛。如果你寫得唔夠白嘅話， 咁計啦，咁計啦。 係嘛？咁你要向一個比你更低 B 嘅上級向 claim 錢嗰陣時，咁你攞出嚟嗰張單就要寫得好清楚噶嘛。其實嗱，我琴日我就揾咗邊個邊個邊個寫咗幾多個分化 post， 咁就俾埋你睇啦咁。咁佢直情要喺嗰張海報嗰度寫明，這是分化 pose 啊嘛。 咁所以其實嗱，你話樂慧玲啊，講翻轉頭，樂慧玲你翻到落嚟香港之後咧，你要重整旗鼓啊，全部 restructure 翻之後咧，佢每次 restructure 咧係 每次都會加編人手，但你每越加編人手越大鑊，因為你嗰個官僚咧層層咁樣去上咧，出錯嘅機會係更加大。 同埋我話俾你聽咧，即係和尚問責要去到王志文咧。如果那樣東西不是習近平拍板，整個中共在2012年之後是什麼，大家都揣摩老習開邊飯，真相大家不敢說。為什麼？因為這樣的話就會 against 中央的強硬路線，好了，強硬路線就習近平定了下來，下面就揣摩了。揣摩的意思就是什麼呢？他只會投其所好，你要硬什麼得，我就誇大這個肥佬黎的影響力，又誇大呢個香港電台嘅影響力，又誇大埋美國領事館嘅影響力，再誇大埋黃之鋒嘅影響力，再誇大埋城寨嘅影響力。 哦，咁呢個係官僚問題嚟㗎嘛？ 好啦，然後就係話哇，大佬亡我之心不死，所有外國勢力港獨，而家就香港嘅主流，香港人個個都講港獨，就咁啊嘛。好啦，咁你諗下啦，你因正正係因為你個阿頭本身係冇一個科學決策嘅精神啊嘛。喂，大佬以前好簡單，美國佬決策、英國佬決策係點？人哋聽曬幾種意見翻嚟，然後反覆討論先至去拍板。而家唔係，你一取定音話咗要止暴制亂咁樣。喂，咁佢就係咁噶咯喎。 嗱，佢呢個其實習近平嘅特色嚟嘅，佢講好耐嘅，就係呢個叫頂層設計嘅政策嘅制定嚟噶嘛。佢講咗好耐。 Top down 咯，其實真係。 Top down 咯，咪即係 top down 咯。即係佢嗱，以前你做嘢喂，其實應該最正路嘅做法就係你層層下面調研，然之後翻上去有個 feedback， 你先至點樣去做啊嘛，點樣去 review 啊嘛。但係佢唔跟唔信 review， 佢就係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即係佢睇到佢，總之佢自己企喺上面高高在上，睇到啲係最全面、最充實，所有嘢佢都知無不即係不做咁樣。咁佢一定佢覺得自己掂硬嘅，其實係咁，但係偏偏唔係啊嘛，係嘛？ 共產黨起家其實就唔係靠調翻轉。毛澤東起家係靠群眾路線，佢就走去 從群眾中走。 點解佢會推斷出就係農民先至係中國革命嘅即係重要嘅力量啊嘛，而唔係城市工人啊嘛？呢個係同佢嘅 人口結構 喺社會湖南嘅社會調查有關嘅。其實佢就正正就係一個實起家嗰陣時一個實事求是嘅人。當你諗下，當香港好簡單，點可能會喺接近區議會選舉嗰陣時整兩單大學慘案出嚟？這個是完全脫離了香港那個具體政治環境的。你如果你是負責的人，你應該踩停這個鄧炳強，就只是收他皮的了，要是你不收 鄧炳強皮的話，麥美娟收皮了，其實就是就 trade off 就是這樣的。其實是當你要繼續要盲撐止暴制亂的話，那就結果就攬炒了，這個就是個客觀事實來的。然後你要調回轉，你又會結果將攬炒又會將它推下去是這個示威者，是呢個勇武的示威者啊乜啦，咁就要唯一方法就是要他哋割席啦。好啦，就全力向住呢個分化 L 的角度出發，然後搞割席啦。咁啊，當全世界的人去搞割席，鄧家彪又搞，梁振英又搞，警隊的政治部又搞，幫港出聲地周庸又搞，我想很快嗰啲潘麗瓊啊，全部都搞噶啦。咁你想下啦，當你整個陣營走去搞人哋割席嗰陣時。即是話大大隻字話俾人聽，叫人哋團結咯，係咪 啊？係啊！ 而家咪就係而家出現咁嘅情況。 咩藍絲個老細個春袋又好大鑊。 所以我就係話你，無論你派駱奕寧好、李慧寧好，邊個零落嚟都好啦。我覺得香港人最緊要 sit tight， 真係無論乜嘢變化都 have faith 啊， 係啊。堅持我哋嘅信念，係咪？有啲嘢大家睇完食完花生，知道帶緊風向，快快脆脆 Q 咗佢，唔好再討論，完咗佢，係嘛？咁就亦都係咁多年咁多個月以嚟走到今日嘅一個方式嚟㗎嘛。係呢個係，咁亦都係2020年我哋面對呢個變局嘅一個最好嘅方法，我覺得。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就係呢個 FPS 2629640。2629640，咁啊，亦都可以播呢個片俾大家睇下啦。我哋呢個由呢幾年嚟啊，我哋喺唔同嘅社會運動一路以嚟所走過嘅路。咁我哋開始嗰陣時候，我自己用咗魯迅喺故鄉裏邊嘅一段説話，就係、是、地上原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其實就係呢七年呢七個月嚟嘅寫照嚟嘅，其實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堅持落去。